12宗的本土病例之中，有51宗来自河北，1宗来自辽宁。另外的11宗输入个案分别来自上海、河北、广东等地。内地至今一共有87278宗确诊。另外，内地单日有7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冇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的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增强，沿岸地区将会显著转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显著转冷。今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17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62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6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5蚊，跌21.5；中国移动43.6，跌3.05。小米集团31.6，跌2.3；中国飞鹤20蚊，跌6毫；阿里巴巴217蚊，跌13蚊；中芯国际22.55，升5毫；斯摩尔国际59.5，跌5.3；吉利汽车28.1，升1.65；美团302.4，跌7.6；汇丰控股43.3，系升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55，瑞士法郎8.825，澳元6.045，加元6.118，新西兰元5.654，欧元9.56。每百日元对港元7.5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9点，升543点。港金现价报1775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66美元，卖出191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芜湖街去翻黄埔方向，近住船澳街啦，咁影响到而家芜湖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船澳街啊！芜湖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船澳街，咁而家芜湖街去黄埔方向啦，近住船澳街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基利士南路对出。咁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咧麦当劳道咧有火警需要封路，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咁但系仍然咧见到麦当劳道啦去坚尼地道方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沙头角公路军地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元朗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家安，喺仁济医院林伯恩中学读紧中五嘅学生。最近系老师嘅指导之下，已画作末世警告，参加咗2020当代中学生绘画比赛，有幸获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氧化呢只怪兽会令人闻之色变嘅咧？ 人体怕氧化，金属都怕氧化嘅。 要抗氧化都要知道背后嘅原理噶。 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晚8:3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00、啊。 咁早？ 至1:00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鹏仔啊，今日系几多月几多号啊？ 今日系1月7日星期四。 哎呀，但系点解我觉得今日咧系12月25日嘅？ 圣诞 系啊，点解咧？知唔知啊？ 我觉得今日好似佛诞咁啊，真 你似佛诞啊？点解咧？ 原因咧， 好度众生 啊！哎、我哋每人都啱， 系 啊， 唔系但啦，阿豪仔，我讲错，应该系咧，天后娘娘诞辰， 唔系或者观音诞都得，唔系，今日系观音开库， 系开库， 观音开库， 系佢嗰个系粮仓嚟， 系啦，不过仅限于咧我哋两个人嘅期间限定嘅啫，系啦，冇，因为咧 充满力啦， 我对面个拍档佢又着到本身已经红波波啦，成个圣诞老人咁样已经。 系啊，我觉得佢好似一个好健康嘅红苹果啊！ 喂，多谢你啊， 赚越多喎、啊，真系正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 咩礼多人不怪啊嘛， 礼多人不怪真系。 咁你又做下啦，如果你既然咁想咁多嘢赞美说话，系咪啊？你都可以做下嘅，曾志豪。 我个赞美要再多啲添啊，彭爷，知唔知啊？嗱，即系我哋除咗咧，已经变成咗有我哋有例汤饮啊。 其实我哋系咪厨余商？ 嗱， 我想话俾你听，咁我又想谴责你。 我话例汤好好地啊，咪先？ 系啊，哎呀，我又失言啦，我 咪就喺岂有此理。 咪咯，厨余即系话咧，送头送尾， 系饮唔晒。 煲剩嗰啲，哎，不如翻个汤渣煲俾啲同事饮啦，咁样。嗱，佢呢啲好明显唔同。呢个例汤嚟嘅，系已经例 特登噶， 冇错啦，例行煲汤。 你真系俾送头送尾我得噶啦！ 我仲罩我姐姐型，我话姐姐， 点解原来有咁多餸咧？琴晚不做 少人，今次系姐姐饮噶，唔系姐姐煲噶， 咪次次都系姐姐煲嘅。 又话佢阿贵妈妈煲嘅， 咁贵妈妈都要买餸噶 嘛？ 哦，系咯，原来咁样。 咁买咗之后，个姐姐梗系去煲去处理啦。咁问题就系话佢 keep 咗好多出嚟俾你哋咯。我见到我琴晚我点解咁多嘅咁样？ 即系佢打斧头买咗好多餸，你唔知噶。 佢扣底啫， 佢扣起咗，扣起咗， 扣底真系 扣起佢哋全家。 咁你养埋我姐姐啊？ 系喎，喂， 我同佢熟都唔系好熟， 迟咗一家人嚟噶啦，真系。唔系我仲有改进版啊！佢咧往事咧俾我嗰个汤壶咧，嗱我哋呢啲唔系嫌同埋投诉啊， 咦？ 纯粹咧就话以前个汤壶咧。佢就冇咁辣手嘅，同埋咧就散热好快嘅，系啦，唔系好保温嘅，系啦。哇！佢即刻换咗个新嘅过嚟啊！ 梗唔系啦，只不过 送头送尾啫，都 OK 啦。 咩送头送尾啊？都话立得牢啦。 咩个樽啊？ 嗰个樽系换咗第二个啫。 系咯，个樽系换咗第二个嘛，都好好噶啦，真系。 哎呀，你原来有讲过啲咁嘅说话啫。 系咩？你都有啦，你。 冇啊，我系话嗰个壶好特别啊，成日啜住咗个底啊。 系啊，啱啊，啱啊。 我洗碗都系洗干净嘅时候咧，成日黐住喺个星盘度。 你都未话话， 哇，好大力都掹唔起啊！ 天嘅时候咧，嗰啲保暖壶咧，即系摆到咧，惊死你唔买翻个旁下身咁样嘅。请问你屋企有几多呢啲保暖壶？ 好多、啊，其实真系都几多吓。 系咪大大小小唔同啊？ 柜系有一格全部摆晒呢啲。 系咪全部都未用过噶？ 唔系，有啲其实每一个都有用过，不过用过之后又放翻喺度，洗干净之后放翻喺度。 咁何解你有咁多个咧？你得一支公？ 有啲系 你仲有成格都系。 嗱，你应该抽奖抽过啩？你应该 系啊，正常都有的。 我又冇抽奖抽过、啊， 抽奖我都有抽过，有人送礼物都有送过。 你买一啲嘅物品咧，佢又送个赠品俾你啊！ 会噶会噶会噶，系噶系噶。 O、okay、K， 所以我哋都好感激你咧，有呢一壶热汤咧，又温暖咗我哋嘅心。 系啦， 系啊， 尤其冬天系咪？ 系啊，特别系讲紧咧，嗱，提一提大家啦，今晚气温降到最低11度。 系啊，咁而家气温都16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所以。饮下汤水滋润下都啱嘅。 嗱，其实咧照计佢对我咁好咧，我就唔应该即系讲呢啲新闻嘅。 咩意思？ 但系咧，我又真系揾到单新闻咧。 咩意思？ 我哋可以一间话俾佢听嘅。 系啲咩咧？ 系同啲婚嫁有关嘅新闻， 同婚嫁有关过咩事啊？ 喂，好彩我话你喺香港度嫁啫。 哦，如果唔系喺大陆咧， 如果你喺大陆度嫁咧，仲要如果咧桂花田咧遇正咧咁样嘅婚嫁传统咧，嗱，以阿华嘅性格，应该个铺咧。即系就 冇硬噶啦， 就听日先结婚噶啦，就听日先结婚噶啦，真系嗱，可以开个题俾你谂住先。请问咧，阿桂花田 系 同埋程真鹏 系， 你有冇信心？你对你另外嗰半嘅体型 系 了如指掌嘅咧？ 体型、 身形、体型，即系譬如买衫讲尺码咧， 系啦， 你有冇信心系了如指掌？ 唔敢认啊， 唔敢认系嘛？桂花田嗱，唔系话你对阿华，系阿华对你了唔了解咧？ 唔了解。 有几唔了解咧？ 佢系唔认识啊！ 系争少少一两个 size 啊！ 冇啊零啊！ 阿零啊，咁啊大件事啦！翻嚟话你听， 呢铺佢唔得噶啦！ 如果桂花田啊嫁在大陆啊呢铺啊，我谂你而家仲系云英未嫁。 会。 绿光啊，嗱，头先咧，阿彭爷，我哋话咧，如果你话咧，阿田咧，佢唔喺香港嫁咧，佢系喺内地，仲要喺贵州，同、你都系贵喎， 系啊， 系啊，贵老爷， 贵翻田个州， 贵、 啊、 州， 贵州真义市。 咁、我个州系咩咧？ 你个州咪就 系我啫，我 即系你最大， 系咯，你嗰个 state 啊， 系啊， 你 系 好 expensive 啊，唔知系咪咁形容好啲啊？喂，佢话贵州咧，原来嗰度咧有一个婚嫁传统系咁样嘅，嗱，原来咧。男女结婚嘅时候咧，个、新郎咧系要为新娘咧预备一个叫重头礼嘅，系重头，唔系床头礼。边 个重啊？ 从头开始个重头，系啦、又或者从头到脚嗰个重头咁嘅意思。 重头礼会唔会一顶帽嚟嘅咧？ 唔系啦，嗱，佢咧就同头先讲嗰啲咧，你了唔了解？你另一半有关嘅。 系咯。 佢话咧，原来咧就要咧个新郎就要为新娘咧预备重头礼，即系话由头到脚，由外到内。帮你嘅新娘买新衫， 哦，即系帮佢添置一套。添 置一套衫。 其 实 呢个咧系咪叫临尾咧？即系临叫做结婚前咧？唔系啊，唔系，我系觉得临结婚之前咧，睇下你隔篱嗰个系咪真系咁了解到你去到咁样。如果唔系唔合格嘅时候 ，sorry， 你可以拜拜啦。 呢件事好严重，我想话真系。 如果系当地人咧，佢哋应该向来知道有呢一种婚嫁嘅传统啊，咁佢哋应该唔会临急先嚟抱佛脚，即系估对方嗰个身材啊、尺码噶。 但冇理由度噶嘛，即系冇理由咧嗱，老婆，唔系 ，sorry， 听日先系老婆，喂，俾我把尺我度一度啦，得唔得？嗱，唔知啦，佢咧就话啦，佢就系要来，从头到内都买啦。咁结果咧，佢话咧， 由内到外， 系啊，由 内 到外， 唔 系讲 笑。 女士嘅内，即系你起码有胸围。内衣 系啦， 唔识拣啦，嗰啲咩杯啊， 系啦， 级数啊， 嗰啲碟啊咁啊， 系啦， 杯杯碟碟， 杯杯碟碟，刀刀叉叉，系啊，唔系你买错杯杯碟碟，佢就俾你刀刀叉叉，系啦，你之后睇买 两个汤碗都好啲， 系真系，喂，唔一定系汤碗 啊 嘛， 汤系啊，汤碗咧即系大碗定细碗， 系咯，咩 size 先得噶，唔系即系你好似买咖啡咁样，你要拖 size 啊 ，grande 啊，定系 small 啊，咁样咩都嚟， 系啦。所以其实你唔好以为买个汤碗容易啊， 系咯，好唔掂 啊， 系啦，咁于是乎嗱出事啦，佢话其中有一对新人咧，个新郎咧帮佢预备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内衣 系 买细咗， 系 唔啱 size。咁啊话咧， 即系其实佢买齐嘅啦，不过就唔啱 size 咁解啫嘛。 系啦，咁咧佢就话啦，当时咧佢哋就1月2号举行婚礼啦，女方就话啦，内衣唔啱身， 咁我点嫁你？ 佢话咧，佢要佢话要即刻买新嘅咁样，但系嗱，个新郎已经话佢话唔系阿未来老婆，内衣啲尺码系你俾我噶咯，系啦，佢话我就系唔知点解着唔到，咁然后咧新娘嘅爸爸就话啦，嗱如果买唔到咧，我女唔嫁啊咁样， 系啊，梗系啦， 咁于是乎咧，佢哋唯有咧焗住出去再买啦，咁但系咧 可以俾 tips 嘅，可以通水噶， 咩通水啊？ 即系话咩？哎呀，你买咩码啊嘛？ 佢俾咗啦， 俾咗都错。 头先咪就咁讲咯。佢话内衣系依照女方提供嘅尺码，喂，你话大大细系细噶咯，咁样。 唔系你话系啊？几多楼？几多楼啦？几多楼？几多楼 啦？系啦，咁点知佢话买完之后都唔中啦？C 啊 D 又好 ，A 啊 B 又好咩都好啦。 咩塞都好啦，系咪？ 结果咧，佢 啲唔同地区嗰 size 唔同噶，欧洲 size、美国 size。 结果咧，佢就话咧，佢哋要夜妈妈咧出去搵内衣啦，但系有冇可能啊？嗱，我俾着你喺香港啊，咁繁荣啦。 就算订货都订 系咯， 你夜唔系啊？譬如你话旺角系不夜城嘅，夜妈妈边度搵内衣啊？ 边有咁夜啊？开到 系啦，咁最后咧，佢又搞到好似变咗闹剧。 真 系结 婚啊？ 系啊，因为咧，对方就话喂，其实如果咁样啦，我买唔到内衣俾你，我就将嗰、那个 折现啦，系嘛？ 折现啦，咁得唔得？我将嗰啲钱咧折现俾佢啦，但系对方咧都唔肯。佢话咧，而佢哋咧，真系，佢真系俾咗钱佢，但系对方咧，最后都冇买到内衣，咁、然后咧，双方咧仲发生呢个冲突咧，然后就话，你如果买唔到内衣咧，我就唔嫁啦，咁样，结果最尾咧，佢哋两个真系一样。 冇教到。 嗱，所以咪就系话好紧要嘅，啱唔啱就系嗰下啱唔啱啦。 不过系咧，你估 嘥屎啱唔啱？ 佢哋呢一日之寒咧， 唔系我反而 感情咁破裂。 系啦，固然你可能去猜测就话系咪玩噶，但系即系佢哋会唔会婚前有好多？ 点会因为一个咁嘅事件就结唔成婚 啦 噃？ 系啦，但我更加关心咧就系嗰个过程啊，点解佢都会买错咧？跟住赤马买。请问两位今天一谂唔谂到原因？我就心里面有个答案嘅。 嗱，即系咁嘅，其实咧系真系有唔同款咧。你就算系 唔 系 赤马， 唔系真系唔同款，就算嗰个赤马都可以唔同嘅咧、 嗯。我觉得呢个唔系真正原因。 咩唔真正？ 虽然你嘅判断系有一定嘅环境嘅合理性嘅、 哦哦啊。 你觉得系嗰个女性咧，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准准新娘子咧，系你会觉得啊？呢下子我都系觉得佢唔啱我，所以咧就特登揾个错嘅 size 俾。 我觉得唔系。佢系就系俾咗个错噶啦，但系呢个 系 出于女性天性嘅特点。 哦， 点都报细数啦，大佬，唔系点都报细啊，因为咧我怀疑佢内衣尺码咧，即系如果你 系上身嗰件内衣唔系下身、啊， 但内衣你会唔会即系腰围 啊、 肥啊嗰啲咧？ 唔可能啦， 即系你 买件背心都可能有大中细噶嘛？ 会唔会系想买细一个码咧，有一个视觉效果 bit 出嚟啊？ 系啦，嗱，几样都得。我总之我就认为咧，即系女人提供佢自己身材嘅数字咧，不能尽信。 啊，不过 一系就 oversize， 一系就 under 咗。 好多时都听到有好多时啲女性点会有啲题目，即系咩带错咩？ 带错买错围，带错咩咯？嗰啲嘢系啦。 咁可能即系自己女性咧，可能都会有， 自己都唔知 道，都会错嘅。 系啦， 自己都会错。 咁你更何况你叫一位即系委托一个人，我就系讲话唔该你搭40号 X 巴士啊，咁样跟住可能佢唔知喺边度落。咁即系问题系佢即系同埋咧，就算有嗰个 number 咧，佢买款咧都可以系唔啱嘅。 系嗱，佢咧佢唔系用胸围，佢用内衣。 内、 嗯、我真系有理由相信咧，可能 佢 系 有个佢系 吊带背心啊， 佢影住个 bra 噶， 系咩影住个 bra 嘅咩？系咩个 bra 错咗啊？就 系 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你佢即系女方咧有机会咧。即係佢無論點樣咧，佢都想報曬自己少少啲身段啊！冇冇中碼，係有㗎， 習慣咗。 有啲女士去到咧買嗰啲衫褲鞋襪嘅時候咧，你估佢好想大大聲話？小姐想要咩嘛？ 加大啊，唔该。 加大啊，唔该。你咩都报细少少。 要零后。 系啦。 要一后。 同埋调转咗嗰阵时候，系咪话外国嗰啲 size 咧？ 系。 佢咪就话上次好耐之前咪报咗，佢就将嗰啲 size 嘅缩细咗嘛。 系啊系啊。 即系话你本来应该系着可能42嘅。佢哋咧而家就将呢啲全部改晒，就话你唔使着到42噶，其实 你40得噶啦咁样。 系啦， 我48。 喺佢哋嗰个定义里边就将佢降低咗一格。 佢褪咗一格。 系啦，冇错啦。其实你都系要着咧，即系要你都系要用咁多块布嘅。但系佢就咧，而家就用嗰啲尺码咧，就隐藏，费事大家尴尬 咧。但系咧，我想话咧，作为 会唔会系咁样 咧？嗰个男人咧，作为嗰个男人啊，即系佢明明喺呢个数系你俾我嘅，我买咗 exactly 嗰个 number 翻嚟噶啦，但系你都话唔啱嘅时候，咁其实打后嘅日子我咪仲难挨，系咪先？ 其实佢哋结唔成婚，可能都好， 可能系好事， 系咪先？即 系 被服，系啊，啱啱骗啊嘛，真系。但系咧，我觉得呢个传统咧喺香港系有值得推广嘅地方嘅，就系头先讲嗰样，你究竟了唔了解你嘅另一半？ 嗯， 呢啲通常都系玩游戏嘅时候咧，两个情侣啊，你知唔知佢中意咩色，中意食啲乜嘢嗰啲咁样 咧？我试过咧，嗱，即系买内衣我就未去到咁贴身啦，因为通常啲女人一定系想自己拣噶嘛。但系如果你话咧，譬如你买件 T 恤，你买件褛咧，我系试过买错咗嘅。 你买错咩啊？ 因为咧个 size 唔啱啊， 系 啦，我 买 大咗，买大咗，用自己嚟做对比咧，成日都话同我出身差唔多啦，咁样 唔同啊，你个骨都唔同嘅， 系啊，结果咧买到翻嚟咧就买大咗啦，咁咧反而佢即系老婆就会话，其实我呢个码就得噶啦，系啊，你唔使买咁大， 但你永 世 都唔会记住啊嘛， 唔系即系你会唔容易进入到啊呢一个咁嘅状态， 唔帮手接衫嘅。 接衫可以接到嗰、那个， 你接衫平时你咪了解你老婆着咩码咯？ 哦，都系，但我接衫嘅时候冇睇过 label 啊嘛， 咁咪就系佢盲目咁样去做嗰个动作嘅啫。 所以呢个系唔细心，嗱系好，所以呢个好现象嚟噶。我其实我中意佢呢一个重头礼， 系啊，我都觉得 真系中意。喂，呢、這个训练几好啊，真系 呢个唔系呢个系最点啊最深层嗰、那个嗰样， 冇错啦。 真系要睇下你隔篱嗰个，你了解唔了解佢？喂，打后日子你分分钟系要买嘢俾佢噶。 同埋咧，嗱，你唔好以为男人冇着数啊！你谂真啲，有呢个重头礼嘅传统咧，男人好着数嘅，其实 男人好着数。 相识唔够一个礼拜，喂。 實習啊，從頭嚟先啦。 我要結婚，不如係 嗱，係咪？ 雙手唔僵，個禮拜就即係如果想 你真係覺得一件係好事嘅，曾志豪 熟習啊，我從頭嚟先。 由頭買到落腳喎，係 啊，咁你要俾我由頭咧、 啊， 就真係嗱，咁咪啱曬咯。 變咗香港嘅時候就唔係從頭嚟，係從頭嚟。 係啦，從頭嚟，從頭開始。喂，大條道理，大條藉口喎。喂，我哋嘅發展唔可以咁快嘅，唔係咧，我驚即係以後買錯啊嘛，係咪先？ 但係從頭嚟呢件事都幾得意啊！ 你有冇信心啊？ 我都 你有冇信心？如果同阿华过重头礼呢一个大礼嘅，过唔过到？ 新年可以玩下呢个游戏， 可以试下玩游戏、啊。 一家四口啊，重头礼唔该。 阿华俾压力你啦，如果买唔成嘅话咧，就你发达啦，已经清净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超过五十人，涉嫌组织及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违反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民主派有人提出滥炒十部曲，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初选只是其中一项重要行动，目的是想颠覆国家政权，即使没有武力行为，但是已经算是非法手段，抵触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二条。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滥炒十部曲是通过凝聚民主派力量，抢夺立法会多数议席，意图否决财政预算案，令到政府停摆，再拉特首落台，促使人大常委会颁布紧急状态，达至滥炒。对于有指初选投票并不违法，谭耀宗认为初选目的已经违反香港国安法，因此他认为应该从整项法例条文去理解。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小组成员曾浩辉说，当局预计下个月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一切顺利，预料由内地药厂科兴生产的首批100万剂疫苗会在下个月初或者之前到港。而由于每人会接种两剂疫苗，因此预计可以为50万人接种。被问到两剂疫苗之间要相隔几耐接种，曾浩辉话：科兴嘅疫苗两针相距大约四个星期。至于复星同德国药厂拜安特合作研发嘅疫苗，就建议相隔三个星期接种。佢又话：由于世界上不断有新研究，最终两剂疫苗实际要相隔几耐接种，可能仍然有变化。美国副总统彭斯谴责示威者闯入国会山庄的冲突，形容今日是黑暗的一日，强调示威者没有获得胜利，暴力亦都永不会获胜。彭斯说，国会现时已经安全，呼吁议员继续进行确认大选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程序的联席会议。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形容示威者尝试干扰国家的民主，但是失败而回。参议院将会继续确认美国大选胜选人的资格。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袭击国会的不应该被称为示威者，而是本土的恐怖分子，并不代表美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事件是由现任总统所煽动，历史会记住今日的冲突，呼吁共和党人选择美国。共和党籍的前总统乔治布殊谴责今次事件，他对某些政治领袖的鲁莽行为感到震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显著转冷。今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 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6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6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84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3.5，跌23蚊；中国移动44.2，跌2.45；小米集团31.9，跌2蚊。阿里巴巴218.6，跌11.4；中国飞鹤19.82，跌7.8；中芯国际22.15，升1.5；斯摩尔国际59.25，跟5.6；吉利汽车28.35，升1.9；美团303.8，跌6.2；汇丰控股43.1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9，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233，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3点，升497点。港金现价报1775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美元，卖出19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红磡嘅芜湖街咧，因为有意外啊，而家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住船澳街部分嘅行车线咧受到阻碍。芜湖街嘅车就唔可以左转去船澳街噶啦。而船澳街近住芜湖街嗰度咧，来往方向都系需要临时封闭，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啊，揸车嘅朋友尽量改路行啦。芜湖街近住船澳街，因为有意外，一带有临时封路改道措施，咁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另外仲有宗意外事故咧，就喺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祥道嘅快线咧，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过咗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的，九龙入口过港岛隧道入口范围还是较为多车一些。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沙头角公路均地去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大埔道以登华庭去沙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一语继续31抢知识。 港台电视31日常8:30有抢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达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常8:3031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桂花田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虽然冇得去日本啫，不过我哋继续可以睇日剧嘅吓。咁啊，嚟紧咧有一套日剧咧，大家就好期待嘅，因为点解咧？有国民女神啊，新垣结衣啊，同埋星野源咧，佢哋啊再遇归来啊，合演呢个剧集啊。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之。家有霸人类新春特别篇，哇！听个日剧个名咧，真系非常长啊！咁啊，佢哋上个礼拜六咧，其实喺日本就已经播咗噶啦。香港嘅大台咧，亦都早卖广告啊，就话咧为呢个新春特别篇咧，就会喺琴日咧就会上架噶啦吓。点知真系啊，一场突如其来嘅灾害，就令到呢一个嘅逃避虽可耻咧，就俾人抽起咗。发生咩事咧？国民女神新垣结衣嘅片，点解都要抽起咧吓？哦。就话说咁样嘅，原来咧呢个新春特别版咧就讲新垣结衣咧同埋星野源咧，佢哋啊就结咗婚就生咗个女，咁啊谂住放产假啦，点知咧喺屋企咧就急 call， 听到咧上司就话叫佢翻工，因为好多同事发烧请病假咧自我隔离，于是乎咧星野源咧就要翻去帮拖啦。咁啊星野源咧就因为挂住臭 B 咧就冇留意新闻，佢就想问啦究竟咩事啊？点解咁多人发烧咧？佢打开电视新闻睇嘅时候咧。电视新闻就讲啦，国内今日新增咧15宗咧新型冠状病毒嘅感染者，跟住点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嗱，咁跟住嚟啦，呢句紧要啦，我哋引述嘅咋吓，引述咧呢一个剧集里边嘅呢一段嘅内容，佢话咧，新型冠状病毒咧就爆发咧于中国武汉，暂时未有治疗方法及疫苗，同时咧仲播埋咧武汉旧年洗街啦，病人喺医院里边接受治疗等等嘅画面，然后咧星野源同埋新垣结衣咧两个人就好担心啦，咁佢哋就即刻上网咧揾呢一个咧疫情对婴儿嘅影响啦，嗰啲资料啦，咁老公咧星野源咧就出去扑口罩啦。其实个故仔咧，个情节咧就系咁样嘅啫。咁但系都要俾人抽起。听讲原因就系因为佢喺剧中嘅呢个新闻报道，佢竟然有话呢一个嘅肺炎咧系爆发于中国嘅武汉，所以无线惊得滞。估计下就话喂咁都系唔好啦，你好敏感啊，哎呀崩口人被寄崩口碗啊，不如都系抽起佢啦咁样。当然这个没人这样讲，官方是没有讲到这一句的，大家只不过是在这里估计，唯一有机会会不会就是跟这件事有关呢？如果不是，怎会大肆宣传，突然间又会缩沙呢？当然你会很奇怪，因为我们现在暂时都知道，就是这个病毒的确是在那里最早爆发的，那不是，因为官方的论述呢，有些就说不是啊，意大利啊，有些就说美国军人啊，明白，所以呢这个叫做源头不明啊，我们绝对不能够呢好像日本这个电视剧集里面的新闻报道这样写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硬觉得呢整件事呢，即是特别是大台这个做法呢，非常之响应到呢一套剧嘅嗰个名啊，系啊，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嘅，原来真系有啲料到嘅。咁我哋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就梗系要同你介绍下新垣结衣啦，呢位国民女神。嗱，我特别推介咧，大家睇呢条片咧，佢就系讲紧几年前咧，新垣结衣上日本一个综艺节目咧，佢就接受访问啦，佢就表演咗佢一个特技。嗱，各位，如果你都系咧结衣嘅 fans 嘅话咧，唔知你了唔了解啦？原来新垣结衣有一个特技咧，有一个绝招啊！佢系可以咧好靓、好典雅咁样咧眨一只眼。未试啊？咩叫眨一只眼啊？嗱，你两只眼眯埋就梗系容易啦。你如果你净系单起一只眼咧，即系话另一只眼咧系要接埋啊，眨即系呢个叫冚埋嘅话咧，其实好难嘅。嗱，可能你话扯有几难啫？嗱，你自己试下。你咧的确系会眯埋一只眼嘅，好似人哋咧神枪手咁样咧。但系你个块面系点嘅咧？你块面咧一不自觉就会扭曲啦，同埋咧你一边眉毛咧就会戚起咗啊！你自己试下嗱，而家你做啊！我头先已经试过啦。嗱，系咪咧？咪好样衰咧？但系新垣结衣咧，佢个绝技就系可以咧，真系净系眨单起一只眼咧就眯埋， 另一隻眼咧唔單止係可以繼續完整無缺啦，佢兩邊眉毛咧冇皺嘅，成塊面咧係平滑嘅，就好似有人用隻手咧將你個眼簾咧冚埋咗一樣。現場嘅嘉賓咧個個都做咧，全部都做唔到嘅，因為咧全部都係面容扭曲，好樣衰咁樣嘅。呢、這個就係新垣結衣嘅另類特技，漂亮單眨眼啦！喂，你唔好問有冇用啊？呢啲單眨眼係一個靚女做起上嚟咧加分啦、啊！你唔信嘅話咧，睇完條片，你自己不妨可以喺 office 度試下點樣單起一隻眼，可以係不失霸氣，又唔使會皺曬眉，可以好靚咧嚇！所以呢一個新垣結衣嘅特技表情咧，我會俾好多個單眨眼、單眨眼、單眨眼嘅熱摩詞佢。唔知道彭爷中唔中意新垣结衣咧？不过你唔中意都唔紧要嘅，你会唔会都想试下挑战单眨眼呢个绝技咧？吓，彭姐嚟一试先，一二三，哇，好样衰啊！ 冇错啊，你都可能见到我样衰噶，啊，你幻想下都觉得样衰啊！咁真唔得掂啊！真系，我都有真系头先你一路讲嘅时候咧，都学下啊，点样单眼咧又唔会整到条眉啊？ 戚啊戚啊，你戚起咗啊！你戚起真嘅戚啊嚟噶真 系。咁、啊、所以真系啊，要练习下先得吓。嗯，不过咧，即系唔系阿豪仔提咧，我都有留意咧，大台系有做过呢个宣传噶，乜嘢都冇得做啦，依家人啊咁傻嘅，乜唔系可以做 edit 嘅咩？唔使成个抽起噶，照计就啊。不过呢啲古仔咧，应该咧慢慢会有好多啲消息啦，再渗出嚟噶啦吓，留意住嗱。消息咧要渗出嚟俾我哋市民知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有一啲权利需要知啦。咁啊，但系有啲嘢渗出嚟咧，就真系唔想佢影响我哋嘅健康。嗰啲咧叫做啊农药啊，喺边度渗出嚟啊？就喺啲生果嗰度啊。你中唔中意食呢个士多啤梨嘅咧？嗱，如果中意食嗰啲咧日本直送啊士多啤梨嘅朋友咧，要注意啦。嗱，而家咧就唔系话喺香港发生，因为睇到报章嘅新闻咧就话台湾嘅有关当局咧，佢哋咧就日前啊就公布咗咧就最新喺边境。檢查嘅一啲不合格嘅名單，咁咧就當中咧就有幾款咧係士多啤梨嘅產品咧檢驗到咧就係有農藥啦，同埋係鎘超標嘅。咁呢啲嘅士多啤梨咧，去到台灣嗰邊咧就係嚟自呢個佐賀縣啦，同埋熊本縣嘅。嗱，雖然咧就話發現有農藥啊咁樣超標啦，但係咧台灣嗰面咧就冇話咧食用咧係會對身體有啲咩健康嘅問題出現啊？咁樣冇講到嘅，咁就住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啦嚇，士多啤梨嚇、由日本個去台灣喎，咁有機會都可能喺香港都會買到噶，咁雖然就冇話咧。對於食用咧，係健康方面咧，會有啲咩嘅損害或者係問題係出現啊？但係聽到有農藥喎，殘留農藥，咁啊自然啊諗起要食嘅時候都要洗多啲啊，或者係要洗得乾淨啲先得啦，係咪？因為原來話咧，士多啤梨咧係最容易咧殘留農藥嘅水果嚟嘅。好啦。咁我哋洗乾淨佢，咁咪食得囉，係咪？點洗呀、啊、嗱，彭仔呢幫你揾到一個 channel 啊，叫做金周刊，咁就係台灣嘅一個財經雜誌嚟嘅。咁佢哋有一條片呢叫做呢甜美草莓卻好多農藥咁樣。咁呢個嘅短片入面呢就請嚟咗呢台灣呢一位叫做呢無毒專家喎、哦。佢叫做呢譚敦詞啊！呢一位女士啊，咁佢咧就教大家咧點樣去清洗呢個士多啤梨，去除嗰啲嘅農藥，咁就食得安心啦。咁樣好啦，咁呢一條片咧當中咧就見到咧佢教大家幾個步驟，好簡單嘅啫。一就係、是、咧要搣走嗰個士多啤梨個頂上面嗰啲葉先。搣走啲葉，搣嘅時候手要輕，唔好整爛嗰啲或者壓到嗰啲果肉啊。第二，跟住咧就用清水冲洗两次，举士多啤梨冲洗两次之后咧，就系、是、嗰个最重点嘅地方啦。嗱，教你咧就揾个筲箕盛住嗰啲嘅士多啤梨，然之后个筲箕下边咧再摆一个咧，一个 盤或者一個兜，咁就咧將成件事咧就放喺你嗰個廚房個星盤嗰度，跟住開住個水喉，就用流動嘅水咧就沖呢啲嘅沖洗呢啲士多啤梨咧10分鐘，即係好似人哋啤水咁樣啊！即係人哋嗰啲中式酒樓啤水咁樣開住佢流動嘅水，咁之後咧10分鐘後咧就係撈翻起佢啦，咁啊等啲士多啤梨咧擎乾翻之後咧，先至呢個時候將佢嗰個定啊搣走一啲葉啫嘛，冇搣走個定噶，先至將個定咧移除，咁樣咧就可以食得安心一啲啦。原因咧就話嗰個定嗰個重要地方就係、是、如果你一開始洗搣走嗰一葉嘅時候，連個定都清除埋嘅話咧，咁咧有機會啲農藥就係由個定嗰、那個好似佢個傷口咁啊，就滲咗入去個士多啤梨嘅果肉裡面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幾好啦。咁、哦、原來有啲咁嘅步驟嘅。嗱呢條短片咧個方法相當簡單啊嚇，短短地嘅時間已經咧好實用同埋好容易掌握到洗士多啤梨去除農藥嘅方法啦。咁所以彭仔咧就俾5個舐舐你嘅 emoji 佢。真係呢洗嘢呢家嘢好緊要㗎，尤其是你嘅屋企嘅食材啦要放入口㗎嘛。咁所以呢我都好建議呢桂花田呢應該要多睇呢啲呀。 啊，就系、是、多睇啊！所以今日咧，不约而同咧，都同阿彭仔咧有个共同嘅。不过佢系洗士多啤梨，我系讲紧洗菜啊！嗱，每逢冬天咧，都有啲啊时令蔬果咧，令到你好想食嘅，闻到嗰阵味啊，我就已经好觉得咧好想食啦，同埋觉得好温暖啊！阿鸡食腊肠之后咧，我今日想讲下西洋菜。嗱，冬天咧煲西洋菜汤咧，哇，未煲都想觉得好温暖啊，系咪？啊！有火鍋關注組啊，咁佢就話温馨提示大家，嗱、除咗咧雙手咧要徹底清洗乾淨你自己雙手啊，洗菜嘅時候咧都要徹底浸洗先至好煮啊，尤其係西洋菜啊，佢喺濕即係西洋菜咧，佢係濕地種植噶啦，咁咧但係好多嗰啲叫做佢所謂嘅鼻涕蟲啦嚇，好容易咧就匿喺裏邊啊，咁樣匿喺菜裏邊。都不知道，虽然他说鼻涕虫本身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但是、如果他的虫吃了其他东西落肚的话，有机会就会变成、令到你如果吃了落肚就会感染。因为呢在澳洲呢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吃了一些虫之后就死了、当然不是不用担心不用怕的、这些个别个案就看看他、可能之前有其他东西令到他这样。那怎样洗干净嗰啲菜咧，咁啊，網站咧就分享咗幾個咧個步驟，就話可以咧KO 嗰啲鼻涕蟲嘅。咁啊，第一佢話先咧切咗嗰個西洋菜嗰啲根啦，因為個根咧好多時買翻嚟咧都係都係要裁下啲菜，即係唔知道大家買菜翻嚟咧會裁下佢，即係咩叫裁？即係搣咗啲菜頭菜尾啊嗰啲咁樣咧，先至 OK 嘅，唔係全部都係要曬嘅，尤其是係表面嗰層啦咁。咁所以西洋菜嘅根部咧，係我哋要切咗佢啦。跟住咧開一盆鹽水之後咧，浸落兩三茶匙嘅鹽啦，咁啊跟住攪勻佢之後咧，將啲西洋菜咧浸落去鹽水嗰度，大概1至2個鐘，係啦，1至2個鐘。咁你就會見到咧好多咧好細條好細條嗰啲蟲仔咧，嗰啲水蛭啊，咁咧就浮曬出嚟啦。咁你要撈起佢，你唔撈起佢咧，如果就咁樣，見到佢浮咗上嚟啦，跟住冇處理佢咧，跟住你又攞啲水攞啲嗰啲菜咧出嚟咧，喺度浸下洗啊，浸下洗啦。咁啲蟲咪黐翻曬落去嗰度咯，係啊，所以你係見到嗰啲蟲仔浮咗上嚟嘅時候，唔該你處理咗佢先，跟住咧你就先至咧先再去洗菜。記住呢個步驟嚇，撈起呢個蟲仔嘅動作，最後咧就沖乾淨水就可以啦。咁所以咧如果唔夠時間浸洗菜嘅話咧，咁食其他菜食其他菜先。不過其他菜咧你都要處理啊，當中咧即係頭先好似阿彭仔話齋啦。是有农药的嘛。今天分享呢豆豆妈咪健康生活家，他的题目就是说常见5种错误的洗菜方式。主持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呢 究竟你平日洗菜究竟系点洗嘅咧？咁洗菜里面有啲，你系咪会加啲嘢咧？譬如小苏打粉、白醋、洗米水、盐，系咪个个咧即系样样菜蔬菜咧，你都系可以用呢啲咁嘅方法去浸洗咧？其实唔系嘅。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最紧要就系咧，你要用呢个流动水咧去清水咧去浸佢哋，起码15分钟啦。咁啊，个片咧其实唔长嘅。咁大家咧可以咧慢慢去睇下，究竟我洗菜嘅时候，究竟边一款菜系用边一只嘅浸洗方法咧，先至为之最正确咧？咁大家不妨睇下啦。咁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嘅手势呢一个 channel， 希望可以大家食得安心啲啊！真系。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恩琪，早晨咁多位乖乖嘅同学。 Hello。 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中唔中意猫咪啊？ 猫 猫， 我中意啊。 边个嚟噶？ 我妹啊，哇，佢系秀恩妹啊。 哇，秀恩妹啊。 系啊。 哇，秀恩妹， 我中意猫啊，好可爱。 你走啊！ 秀恩妹好恐怖啊，把声 系啊，好 似金 发， 个个都叫佢鬼妹嘅，好似鬼咁样。 系啊，真系鬼渣咁啊！ 系啊， 我想话咧，猫猫都好得意噶，唔系净系狗狗先得意，所以好多朋友都有养猫猫。但我睇到新闻啊，话加拿大有个婶婶咧，佢咧发现咧，哎呀，点解自己屋企个窗咧有人咧喺度拍打个窗啊，啪啪啪啪啪，望下原来唔系人啊，系一只咧虎斑猫。 虎斑猫啊！ 猫猫，原来佢求救啊，响嗰个 佢去咗佢屋企嗰个窗嗰度拍门， 即系好似喺佢个嗰间屋外面拍门求救。咁、原来佢俾人遗弃咯，咁我就想认识咯。啊，咩系虎斑猫咧？虽然呢只猫咧睇图片咧，佢个样真系虎黏黏咁噶。 但系我想问，其实佢系唔系老虎嚟噶？ 系咩？ 因为老虎就系猫科类动物，佢仲有虎斑，即系会有佢啲虎纹咯。 嗰、那个虎斑咧，后来我就再去研究揾资料咧，嗰、那个虎斑猫个虎斑其实系讲紧佢嗰啲嘅花纹嚟噶咋， 花纹啫嘛， 就系话 佢系老虎科咯。咁咧，佢就有条纹啦，有啲系漩涡形状嘅斑纹，同埋有啲波点嘅。花紋都係屬於呢啲虎斑貓啦，佢、個英文名都幾好聽喎 ，Tabby Cat。 Tabby Cat，Tabby Cat， 哦， 系啊，咁呢种 嘅有咩特别嘅佢？ 佢其实咧同我哋嗰啲家猫咧个样都有啲似啊，好似。 其实我想话药房嗰啲猫猫都系。 药房一定要系，钱多都得噶。咁佢哋咧通常咪有啲系黑色、灰色一间间啦，有啲咧就啡色，但系咧诶啲朋友中意话嗰啲唔系啡色，嗰啲系橙色喎。 哦， 系 橙色。佢中意啦，佢中意点讲 都。不过咧，佢哋啲性格咧原来好有型噶。 点样噶？ 话佢哋咧调皮。好动、 哦、 精力旺盛、 哦、 但是又好野性的不听人讲的。 咁咪同一般僆仔差唔多咯，好似我哋咁咯。 冇错， 咁即系佢曳咯。 佢咪就系以前我哋睇卡通片嗰只俏皮扮野猫咯，系咪啊？你有冇睇过啊？我哋爸爸嗰年代嗰套俏皮扮野猫，加德里奥 啊，佢 冇 睇啊， 又唔系加菲嗰啲啊？ 唔系啊，冇嘢啦。 好啊，继续讲啊。 仔啊， 佢哋咧又好得意噶噃，佢咧对于陌生人就好有警戒心嘅，所以咧唔容易同人 friend 噶，中意收埋自己。 啲猫都好高斗噶。 系啊，佢高斗得嚟咧，仲有一种总裁脾气啊。 CEO 啊，霸道总裁。 好巴闭嘅呢种嘅虎斑猫。 好啦，我哋下次认识下喵。 副总统嘅何锦丽将会可以投下决定性一票，令到民主党取得参议院控制权。河北寻日新增51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以及69宗无症状感染者本土个案。其中石家庄市有50人确诊同67名无症状感染者，部分确诊者曾经出席婚宴等嘅聚会。石家庄市寻日开始全民检测，截至寻日下昼，累计采集200万个样本，其中7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石家庄市古城区已经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是内地目前唯一一个高风险区域。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的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增强，沿岸地区将会显著转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显著转冷。今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77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101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4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5蚊，跌21.5；中国移动44蚊，跌2.65；小米集团32蚊，跌1.9；阿里巴巴220.2，跌9.8；中国飞鹤19.96，系跌6.4；中芯国际22.4，升4毫；斯摩尔国际60.25，跌4.55；美团306.2，跌3.6。吉利汽车28.35，升1.9；盈富基金27.84，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37，瑞士法郎8.828，澳元6.046，加元6.117，新西兰元5.656，欧元9.557。每百日元对港元7.5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3点，系升497点。港金现价报1775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85美元，卖出19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芜湖街去翻黄埔方向啦，近住船澳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船澳街来回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啊！重复多次，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住船澳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船澳街来回方向近住芜湖街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芜湖街去黄埔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获嘉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马斯道桥底，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港岛轩尼斯道近住天乐里由于有电车路轨工程，天乐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至到沙西街啦，右线就需要封闭。咁而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交界嘅右线咧，都系临时封闭。轩尼斯道近住昌业大厦的士上落客咧，暂时停用噶，咁各位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沙田、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元朗、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公苏正安有意思问答比赛，在这个时势搭什么危险的？ 搭车搭船搭车搭伞都是危险的。 搭棚啊，要有专业资格的嘛。好了，第二题，这个时势拿些什么纸才可保安全啊？ 有沙纸、银纸、架纸还有面纸啊，拿完就很安全。 当然是俗称棚纸的五号表格，没有它怎么开工啊？不如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苏正安短剧。 棚架安全计划要周详，工友生命才有保障。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苏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郑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青春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咧，十一点啊，而家大概十三分啊，吓咁啊，气温十七度，相对湿度63%，黄火危险警告，轰轰轰轰， 系啊， 系啊，原来今日即安剧我系主角啊， 今日系你咩？ 行子啊， 哦系，咁好啦， 你煲多两壶汤俾佢啦，真系好 dry 啊，佢， 一提起佢啊， 佢又冻喎，真系。你唔好你唔好叫彭彭子好冇？ 系要俾手我空虚我直播 冻啊！哎呀， 好啦，嗱，同大家讲啲咧，真系要认真去面对嘅情况，就系我哋嘅疫情。好啦，疫情咧咁耐啦，啊，依家咧即系就算有疫苗咧，都唔系一天光晒啊！咁你话咧喺呢一段嘅期间啊，即系俾你咧好天马行空可以咧去做一啲嘅行动嚟到去避开呢个疫情嘅话，你觉得点为之天马行空一啲咧，或者系比较夸张一啲嘅避开 上外太空啊？ 啊，唔系，我会咁样嘅 避开疫情啊嘛， 就话飞去外太空 系咯，我要飞往天上，哈哈咁样。 我哋都要继续翻工，我哋要继续工作 天马行空啊！ 咁我都要顾住现实啲，我 天马行空仲顾住现实喎，真系。 好啦好啦， 我想一 举 两 得， 好啦， 我想咧即系自己咧有个个人套咯，即系个。 即系你行到去边都会包住你嘅， 即系系啦， 行到边都同人讲啊，有冇套啊？ 你有冇套啊？仲要问 系啦，我要啊， 我要有一套， 即系总有一套，系啦， 即系我觉得咧，应该咧有一个咧，即系一个粒咧金钟罩咁样罩住每一个人咯。 有之前有人做过咧，影嗰啲衫咧，咪就 系 成身嗰啲胶袋包住自己咯，好似有啲生化衣咁样啊，都唔知生化衣啊，真系好似咧跌咗落个洗衣篮咁样咧，然后自己行出街咯，酸啊嘛， 天马行空啊嘛， 天马行空系要靓咯， 剪咗咯， 唔系咯，有人做咗啦嘛，都唔够天马行空。 咁即系话咧，阿片咧会比较都系 在意 一啲咧，嗰样嘢喺自己身体嘅范围附近咁样出现啦。咁阿猴仔嗰啲咧就直头系离开咗啊。离开咗呢一个咧自己生活嘅地方， 唔系咁用当年黄子华嗰个栋笃笑嘅提议咯，大家每人夹钱做一个好大嘅避孕套，笠住成个香港，系啦，一模一样噶，佢真系笠住佢。 Harry Potter 咧都会咁样有个罩咧，系啦，有个魔罩咧，咁咪。 Simpson 都试过噶，即系呢个阿森一族咧，佢都有试过话有个城市咧就俾人哋好似人哋用个玻璃吸咧，好似吸嗰啲吸嗰啲啦，成个罩罩住一个城市。 系赌神啊，吸住嗰个啤牌啊， 都系嘅，系啦，吸住咁。咪得咯，咁咪直情系成个即系鱼 就可以隔绝咗啦。 系啦，咁但我哋咁咪即系封关咯。 哦， 啊，冇嘢啦，冇嘢啦，广告，哎呀，离晒谱咧，乱嚟真系。哎呀， 翻嚟，好啦，你想讲咩咧？就 系 咧喺日本， 系 有个朋友咧，为咗要避开呢一个新冠病毒咧， 佢好有型啊！ 佢做咗一样嘢， 咩事啊？ 呢样嘢咧就 你得唔得？ 猴仔咁有型 哦。 阿豪仔飞去外太空， 系咯，我谂住咁啊！ 我想问下阿鹏仔，你得唔得啊？如果系你嘅话， 我谂我唔。 你话你大把钱剩、 啊，唔系啊！我都就算我好似呢位日本企业家，佢一位企业家啦，咁、 啊、 有钱咧、 啊， 我都唔会选择做呢样嘢。 点解啫？ 因为掘个地窿 唔担保嘅， 系咪掘个地窿？ 地窿啊！佢买一个岛 啊， 我自己买个岛啊， 一个无人岛啊， 系啊，无人岛啊， 佢避难啊， 跟住咧，跟住咧， 佢咧就买个无人岛，就想点咧？就系、是、自己。同埋一啲咧，佢嘅朋友，佢、自己邀请嘅朋友，就一齐咧，系与世隔住咁咧，走去嗰个岛嗰度，就避开，就唔使惊嗰啲新冠病毒咧，系入 可以去咗佢嗰度 啊！但系佢仲出唔出去买嘢食噶？ 系咯， 佢会唔会出去买嘢食先？ 咪自给自足咩？ 搬入去啊！佢未搬入去。 唔系佢如果买咗岛之后咧，就净系喺隔篱咧，即系嗰啲叫咩鱼耕狩猎啊？ 系 啦，即系系啦， 打理个农田啊， 食树皮系 啦。 咁佢未咩噶嘛？未开发噶嘛？咁所以佢都冇得种嘢啦，咁食树皮先啦。 唔系 OK 喎， 吉鱼咯，系啦， 系吉鱼咯，唔系好似打机咁样咧，你自己开放一个即系新嘅领土咧，好开心喎，由零开始。 唔系啊， 中间系咪可以好开心啊？未知啊，因为咧呢位企业家佢只系买咗啦，同埋咧佢都只喺买之前咧系到访过嗰、那个无人岛咧，去过一次嘅啫，望过啊嗰、那个无人岛，咁就决定买咗佢啦。咁样、 哦、实用面积有几多啊？无人岛 要讲下啦。 系啊， 呢一个岛咧，佢就喺东京西南面咧300公里咁远啦，咁咧占地大约咧500平方公尺， 500平方公尺，即系都系得个5000多尺啫，系咪？ 系 咯， 系咁上下。 个岛咧，个岛咧， 细咯， 唔系佢话岛中间有成三百个平方米啊，呢度我呢度卖写米， 呢度有米啊嘛， 系啊， 有米落啦系嘛， 系平地嚟嘅，咁佢可以喺度生活嘅叫做。 哦， 其实都唔系好大啫嘛，你300最多咪俾尽你咪先系3000。 系啊，因为你都知啦，有大岛怡情，又有小岛养成噶嘛，佢系偏日本 无人岛啊， 系咯，唔系佢无人岛啫。我哋成日都话你搭船去长洲啊。中间你都经过啲唔知咩啊，有啲石头露出嚟都系个岛嚟噶， 嗰度冚咗一忽啦，嗬， 咁一忽嚟噶咯，唔系。 不过我就喺度谂紧咧，原来话咧， 咁 点 住啊？佢谂住 喺日本咧，佢哋真系有。不少呢啲咁嘅無人島係有人 開買嘅喎， 有島主啊嘛， 係啊，真係 有主噶，係 啊， 有啲有係持有呢啲咁嘅島嶼嘅，咁我就係諗咧。会唔会有啲系有历史争议噶？会唔会系我哋中国扣分噶、 哦？如果佢钓鱼岛咪系咯？ 啊，咁咪咯。如果佢卖咗，我又唔知点啦。 系啦，但如果佢咧去到呢个无人岛度咧，我就话咧，佢会唔会出去买嘢食咧？点解咁问呢？嗰阵时咪话咧，即系当呢、這个南极啊。就话最尾都即系中个招啊嘛，即系都有呢个病毒感染咧，系啦失手啊嘛，系啦咁大家就话点解咧冇，因为佢话咧佢哋有啲即系人员来往咧，譬如科学人员又要出去，譬如最近嘅唔记得智利定边度咧，可能系佢一个最近嘅， 佢都要买粮饷， 佢要买粮饷啊嘛，咁跟住啲人就翻入嚟啦，就会即系感染到啦。 咁有货船咧， 系啦，所以我就谂啦，嗱 ，OK， 你无人岛，除非你真系绝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唔再对外来往，老屎不生两王。冇屎不相往来。 啊 ，sorry 啊，仲有一样即系佢呢个咧，佢仲要去翻原始人嗰个生活咯，即系冇电啦、啊，冇干净水，因为 佢 冇开发噶嘛， 佢可以揾人去搞嘅。 咁问题就系、 是，唔 咁问题咪就系要要攞啲外来嘢去咯， 即 系 又要同外界要接触， 系啊，要有阴性嘅证书先 得。我惊佢假阴性、啊， 唔系 噶， 你唔知噶嘛， 系啦、 啊，所以佢到时咧，佢自己喺个岛里面爆发咧，佢都大件事嘅，真系。 所以咧，其实都好唔实际嘅，因为唔包保嘛，唔包保佢一定冇嗰啲病毒咧，有机会去到嗰个无人岛啊嘛。 同埋咧，佢而家就话无人岛啫，但佢带啲朋友上去啊嘛。一阵间你朋友遍天下咧，你将你个 Facebook 请一半人上去， 跟住 500个可能已经 咪系咯。 喂，唔系问题系咧，就好多佢话咧，好多时买咗啲岛嘅人咧，佢哋之后咧都系冇处理到呢个岛嘅，即系冇喺嗰度生活啦，荒废咗佢，只系话呢个岛系我啊，我有个岛喺嗰度啫嘛。 咁、那个岛叫咩名啊？ 系啊。 叫处理唔到咯， 处理唔到，咁咪有嘅咯， 开唔到啊，同埋 而家呢位嘅日本企业家就为咗避开新冠病毒咧，就去一个咁嘅无人岛咧。好多时候我哋话咧，嗰啲不知名嘅病毒啊，或者啲病菌咧，喺边度走出嚟咧？就系由于人类嘅开发，本来一啲咧深入不毛嘅地方，你开发咗之后养晒佢哋出嚟， 系啊系啊， 咁佢去呢个无人岛。冇新冠病毒啫，唔知道有第二啲咩咧？ 咁佢有冇讲几多钱啊？买嗰度 冇讲。 系啊，我觉得可以调翻转啊嘛。咁你咪惊嗰啲咧怀疑啊感染嗰啲咧， 就隔喺个 土度，拱晒去嗰边啊。 系啦，喺嗰度好食好住， 你放肆啦，颐 养天年， 冇得好食好住嘅就系、 是。有大鱼大肉啊嘛， 罚佢啊，罚嗰啲人啊。 中咗招嘅人系唔使俾人罚噶、 哦， 中咗招唔代表自己，喂，中咗招唔代表佢有做错事噶，你都离晒谱，我哋真系咪要强烈谴责？ 我哋要真系再教育、啊， 你真系受再教育啊！我同你割席啊，呢个节目啊， 饮都系咁话啦， 唔系咯，真系我倒翻啲汤俾你啊，唔系细细声讲，我倒翻啲汤俾你，我想饮多两啖先啫。 上公布，在漫长夜飞。 悄悄话耳边，边说边笑，哈哈，甜蜜感觉已太好，但要心动亦太早。跟他说再会，今晚再会，我已约好他，踏着静夜沙沙滩里，我再遇上他，他双眼对我是爱心，心里感觉。 是不是真的又有熱愛草又有熱愛舞 的？但是記住啊，這個賭呢是賭著的賭啊，不是賭錢的賭啊，不要有熱愛賭啊， 不要沉迷洗腦啊。 我這隻歌，我這隻歌聽了這麼多年，我沒有想過賭錢的賭啊。 你知道，你知道那個字怎麼寫，但是真的不可能，不是知道這個歌名怎麼寫。 一定會想到啦，真的。 我熱愛賭啊。 是不是用平和基金出面來ban了他啊？ 老婆說不好。老公，你唔好熱愛賭啊！ 鄭秀文啊，嚇，90年代嘅作品嚟噶啦，熱愛賭。 係啊，知道。 係啊，喂，頭先阿彭爺你就話咧，避疫咧就日本人就避到去個島度啊嘛。 係啊，有 啊。其實唔使咁遠嘅。今日新聞埋啦， 近地你只可以隔離14日，忍受嗰14日之後咧，就可以有噶啦。 有冇諗過翻深圳避疫啊？ 我又冇喎。 嗱，我哋就即係叫做咩咧？萬人一步啦。 係啦， 我哋又唔了解到啦。原來翻深圳避疫咧，真係大把前途，大把境況喎。 講嚟聽下。 我有對港媽咧，就話咧，有個港媽咧，佢係帶咗佢啲仔女啦，5歲嘅仔女咧，就北上去深圳度避疫度假。 係。 咁啊，佢就完成咗14日隔離之後咧，嗱，佢幾時去嘅咧？聖誕前嘅。 係。 就帶埋個5歲嘅僆仔咧，佢就話啦，北上咧就避疫啦，兼度假。完成咗14日隔離之後咧，你數翻手指啱啦。 係啦。 佢就出咗去即係深圳街頭嗰度啦。哇！佢形容自己咧， 佢淨真係自由島嚟㗎。 係啦。 唔需要戴口罩啊！ 唔需要戴口罩，冇人群限聚令， 冇拘無束， 無拘無束，食嘢嘅地方咧，亦都唔使咧有隔離啦， 即係全部正常， 又係啦，限聚啦，正常啦，咁樣啦。 嗯， 佢咁樣講嘅。 佢就话佢终于鼓起勇气咧，就过咗内地避疫。 嗯， 虽然隔离咗14日，但系咧因为总之就有两日喺酒店，有12日喺屋企啦。咁啊好 free 啊！隔离完之后咧，佢话感觉好自由啊！内地嘅防疫做得非常之好啊！而家身处广东咁样。 嗯， 咁跟住咧佢哋而家北上之后咧，有啲咩可以做咧？佢就话啦，继续可以如常上 Zoom， 冇受影响啦。而佢隔离完之后咧，佢觉得自己好似放圣诞假咁样咧，喺上面可以咧尽情咁样去玩啦，包括就系话好正啊，自由嘅空气啊，唔使再担惊受怕啦咁样。呢、个 有咩担惊受怕？ 唔系喎，真系喺香港系担惊受怕。 系啊，你点知边个侧边隔篱嗰个系有事啊？ 你唔可以 定系惊俾人如果一下子自己唔记得咗戴个口罩咧，会指指点点啦， 同埋599支啦，罚几千蚊啦， 系 真啊！呢个佢又讲得啱，因为 唔使啊嘛。 系啦，咁跟住咧，嗱，佢仲喺度大扫美食咧，又话想去食又鱼啊，又椰子鸡啊，又小龙虾，又喜茶，又韩烧啊， 自助餐啦，仲要摊晒喺度啦，即系系我哋之前嘅生活啦。 疫情自己搞个肚屙啊？ 咁你算唔算太黑心咧？ 佢系真人富贵贱人贫咧嘅 friend 嚟嘅，真人自由有得食， 咁松懈啫。 系啊，喂，但系咧嗱，如果你望住佢呢啲相咧，你都的确有一种咧，好似好耐冇见过啊，即系恍如隔世啊，竟然可以咧唔使戴口罩啦，食肆咧又唔会限两个、四个、六个啦，又冇胶板围住啦，呢样境况咧， 即系好似你两个世界咁样嗬，即系大家同时抗疫啦，但系问题佢哋已经系可以唔使即系咁严谨， 佢真系唔使咁样如临大敌，真系。 你就算如果俾咗呢个资讯，我知道咧，我又唔会话有个兴致或者有个咁嘅心啊， 即系可以咁大胆。 点解咧？点解咧？嗱，如果你唔使翻工咧，如果你唔使翻工咧， 如果唔使翻工。都系都唔会啊， 系点解啊？ 冇咁嘅兴趣。 但你想唔想揾一笪地方可以俾你自由自在除口罩啊、食嘢啊咁样咧？ 我想同大家一齐可以除口罩，如果需要戴口罩嘅时候，我哋大家一齐戴落去。 得佢赢啦，得啦，系得啦，担咗两张凳喺度，高度咧，我承认，如果有嘅话，我愿意揾笪地方。 喂， 真系避一避啦，带埋啲僆仔过去咧，即系起码除口罩咧，唞一唞 啊。你有下一代嘛，我孤家寡人。 唔系孤家寡人都想唞啊，系噶。 命平， 难命一条都唔想中伏噶嘛，系咪先？ 系啊。 如果系咧，俾我咧，我想飞咯， 我都想飞， 飞去第二度。 但系第啲地方咧，疫情再严重啲。 系啊。 我而家唯一见到咧，嗱，你话内地系深圳最近啦。如果唔系，我就见有啲 friend 喺台湾咧，你就望住嗰啲相咧，你真 系 好羡慕。 佢哋一样系， 佢哋又系除晒口罩咧，就喺度食嘢玩啊！ 系一大班人啊！ 你突然间令我有翻啲兴致添， 你又有翻啲兴致， 因为你话台湾嘛。 我好政治正确噶，全部都啱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53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据了解，大部分被捕人士会陆续获准保释。消息话，协调民主派初选被捕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仍然在马鞍山警署协助调查。而美籍律師關尚義昨晚已經獲准保釋。警方昨日拘捕53人，包括發起或者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指他們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警方說其中6人是組織及策劃角色，其餘47人是參與者。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初選本身並非非法手段，但是如果是想達至犯法的十步之中其中一步，就不能夠視為一般初選。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以打劫銀行為例，表示如果有人精心部署10個工序，做了5步，但是去到銀行的時候，發現因為疫情沒有開門，最終沒有打劫，但是有關人士仍然犯了刑事罪。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在同一個節目表示，有關當局根本講不到所謂的非法手段是什麼。 他又说基本法49至53条已经说明两度否决财政预算案等的程序属于行政与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宪法容许的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批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导致正系进行确认大选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程序的联席会议被迫暂停。示威者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一名女子中枪死亡，至少13人被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鲍泽下令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起宵禁。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重申选举结果被偷走，又说知道支持者感到痛楚和受伤，但是呼吁他们是时候回家。总统当选人拜登形容事件是暴动，又指民主是脆弱，呼吁特朗普捍卫宪法，结束国会被围困的局面。副总统彭斯说国会现时已经安全，呼吁议员继续联席会议。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示威者尝试干扰国家的民主，但是失败而回。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形容袭击国会的是本土恐怖分子。美国佐治亚州国会参议院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党候选人成功取下州内两席，意味民主党未来四年将会控制白宫以及国会参众两院全面执政。美联社公布的开票结果显示，在已经点算的 98% 选票之中，民主党籍的奥索夫和沃洛克分别以得票率不足 1% 和 2% 的优势击败共和党对手，其中沃洛克成为州内历来第一位黑人国会参议员。民主党全取两席，意味民主共和两党出现50-50的局面，有望出任副总统的贺锦丽将会可以投下决定性一票，令到民主党取得参议院控制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显著转冷。今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10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116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08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3蚊，跌23.5；中国移动43.7，跌2.95；小米集团32.15，跌1.75；阿里巴巴220.2，跌9.8；中国飞鹤20.05，跌5.5；中芯国际22.35，升3.5；斯摩尔国际60.9，跌3.9；美团307.4，跌2.6；盈富基金27.78，跌6仙；吉利汽车28.2，系升1.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15，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幣6.458，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233，澳元對美元0.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日經平均指數報27536點，升480點。港金現價報1773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81美元，卖出19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观塘绕道的交通先啦。之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祥道，因为有意外啦，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而红磡的芜湖街咧，就仍然系受到意外事故影响，都系挤塞嘅。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住船澳街嗰度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噶。船澳街近住芜湖街嗰段咧，暂时都系不能够通车。咁啊，芜湖街去黄埔方向咧，龙尾塞到过咗基利士南路嘅。可以嘅话咧，揸车嘅朋友暂时都系尽量改路行啦，一带交通都仲系比较挤塞噶。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北角糖水道咧仍然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部分嘅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留意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系啊，而家冇得去旅行啊，咁点啊？咁不如就听游学全世界上翻堂文化堂咧。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资深旅游家 Alan Sir 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到底古罗马嘅色欲都市啊系点样嘅咧？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唔爱你，你就是第三者。 原来他不够爱我，原来我错后被错。 第三者都未是最惨那个，音乐话你知。 第四者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爱如漫天灿烂像繁星。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阿哥阿嫂咧，寻晚嘈咗好耐啊！一个就话咧，俾 B B 趴喺度先瞓觉，话等佢咧有多啲安全感；另一个咧就话 B B 一定要背脊贴住个床褥先瞓，咁样先够安全。你话啦，我应该帮边个好？ B B 咧唔可以趴喺度瞓噶，好容易咧令佢哋呼吸困难，好容易窒息噶。 连打侧瞓都唔好？ 唔好啊，因为咧佢瞓瞓下会喐噶嘛，好容易咧又变成趴喺度瞓。万一咧佢唔够力转翻仰垂嘅姿势咧，唉，容易出意外噶。 咁听你咁讲 ，B B 都系仰垂先系安全、 啊。系啊，仲有啊，就算 B B 瞓着咧，父母都要频密咁留意 B B 嘅睡姿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速快活人。 系啊，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晚气温咧有机会降低咧，低至就11度嘅吓，大家要小心，唔好谂住诶有17度啫，咁晏啲可能再热多一两度，但系今晚会好冻啊！大家小心保暖。呢、這个时候我哋有豪雨录。 豪雨录，唔系每个篮球都一定可以射到入篮嘅。原来你而家听紧呢一个咧，主题曲啊，男儿当入樽嘅主题曲咧，唔经唔觉咧，原来佢诞生咧已经有30周年啦。真系我都唔记得乜，佢原来90年已经开始嘅啦咩吓？最近有朋友咧 send 咗呢一个话咧 ，since 1990嘅呢一个图案出嚟咧，讲紧男儿当入樽，跟住就话啦，原来咧真系啊，我哋变咗老饼啦，原来系咁耐历史嘅动画嚟啦。啊、不过最近佢有好消息啊，因为日本咧就选出呢一个咧百大漫画，即系总结佢哋过去咁多年咧，觉得有100本啊值得纪念嘅漫画咧，恭喜恭喜啊！即系历时30年啊，男儿当入樽啊，仍然可以排第三。头嗰两位都冇办法啊，就系第一个就后起之秀啊，鬼灭之刃啊，第一位啊 One Piece 啊，第二位就系后起之秀啊，鬼灭之刃啊。不过我哋嘅男儿当入樽能够用运动类别啊。即是在没有超能力的情况底下呢可以进占到这个位置呢已经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难怪有些人就说呢青春热血是永远不死的。不过今天呢不是再想讲男儿当入樽以前都跟大家分享过那些金句啦。我想讲的就是现实版的男儿当入樽究竟跟这套动画的轨迹那个发展是不是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现实版的男儿当入樽我想讲的那个是林书豪啊。他是人气的球星不过在现实的篮球领域上面暂时就他被放弃了。因为他很想回到 NBA 打球但是暂时都是碰钉。但是我觉得林书豪他整个人的历程呢真的演活了什么叫男儿当入樽呢这个奋斗的阶段奋斗的那种的艰辛。他的前半段的事迹呢大家都很记得的了他就哈佛毕业了但是入到 NBA 的时候呢开头就真的成为了不要说第六人第七、第八、第十九人可能都没去粉因为真的呢即是排到很后没什么机会。他又试过流离浪荡啦嗰阵时他最出名呢就是他要瞓喺个队友个梳化度因为呢冇钱冇靓屋冇得住。咁可能要寄居喺呢他啲队友嘅梳化度宿一宵。呢、这个呢亦都系后来他发迹之后呢即系他都成日会攞嚟谈论嘅呢一个话题嚟㗎。咁但因缘际会啦他就喺 New York 打波嘅时候呢咁撞正呢即系正选球员受伤。咁教练都冇计啦仲要嗰啲波系咁输。唉，死马当活马医就拱咗佢上去打呢个所谓嘅即系正选啦吓，啊估唔到，迎嚟呢个大爆发，连续10几场波咧，场场赢波，仲要场场做主角 ，Linsanity 呢一个名咧，亦都系嗰阵时候咧就爆出嚟嘅，中文就译做林来峰，一路顺风顺水啊，好快咧就会去到 Houston 嗰度打波啦吓，咁但系快乐嘅时光真系过得特别快。是好运好快同佢讲拜拜因为去到侯斯顿之后呢就开始打得唔系几好啦无论系对波同佢唔夹定系咩原因都好啦咁开始流离浪荡啦又去过湖人又去过边树去到后来呢即系终于去到呢呢个纽约嘅另一个队波啊去到呢个篮网队嘅时候呢本来以为佢可以企稳一个即系所谓正选嘅阵容点知一次嘅意外受伤佢当时抱住自己膝头哥对住镜头大嗌 I'm done, I'm done, 系佢都觉得自己唉呢次真係玩完啦受咗极大嘅创伤。后来真係淡出咗人们嘅视线啦因为后来虽然好返呢但已经球队唔要佢啦 跟住另一队波打咧，虽然攞到冠军，但一场波都几乎冇出过赛咁滞。然后成个赛季结束，佢就离开咗 NBA， 去咗北京嘅 CBA 度打波。嗱，你话呢个故事如果嚟到呢一格嘅话咧，会唔会已经系完结咧？系咪即系代表佢 NBA 梦想已经冇咗咧？去到 CBA 度打波，但又唔系嘅。其实佢喺咧今年暑假嘅时候咧，佢毅然啊就话啦，我唔要再喺内地打波住啦，因为佢继续想追梦啊，佢想翻去 NBA 度打波。嗱，开始进入咗追梦嘅轨迹啦吓，你有冇发觉佢人生咧不停喺度追逐紧嘅？由当日大学毕业之后咧喺 NBA 打紧呢个超级大后备，到到上到位做正选，但系估唔到一个循环咧，佢又走翻出嚟，又要重新咧为加盟 NBA 咧而努力嘅。但系今时唔同往日啦。佢十几年前系一啲廿零岁嘅后生仔，就算你话咧，啲人咧唔信佢嘅实力，起码都相信佢嘅体力。但系到到而家，喂三字头咯，就算你仲有实力，但系你冇咗体力，仲要受过伤添。但系佢毅然离开 CBA 咧，原来各位打工仔啊，你唔好以为咧佢系骑牛揾马。佢离开 CBA 嘅时候咧，佢系未收到 NBA 任何嘅邀请嘅，即系俗称嘅裸辞啊。嗱咁啊，打工仔你可以睇下佢嘅经历咧，然后你再做一个判断啦吓。佢就裸辞，跟住翻到 NBA 度咧，佢系经历咗咧非常艰辛嘅再揾工嘅过程。首先佢就不停寄信，原来话咧佢即系全个联盟30队波咧，佢都 send 晒信去，不过都系石沉大海。但佢冇放弃到，佢继续咧就去唔同嘅领域度打波。譬如咧，佢哋高级啲嗰个就系 NBA 啦，佢哋都有下一级咧，有啲发展联盟啊，有 G League 啊，总之有啲低层次少少嘅赛事咧，佢都照打波。你知唔知当新闻咧卖佢咧喺呢啲叫做下层嘅发展联盟打波嘅时候咧，其实媒体咧有好多都系用一种冷嘲热讽嘅意味嘅，即系话喂陪啲僆仔打波啊，恰僆仔啊咁样。咁但系点解林书豪都会咁做咧？原因就系得一个。佢想喺美国最接近 NBA 嘅舞台，俾 NBA 里面嘅人有机会望到自己，即係话佢仍然嘅梦想都係想进入返佢梦想嘅 NBA 领域。期间佢仲不停揾唔同嘅球星啦，因为当年佢 NBA 打咗咁耐波都有好多朋友嘅，揾返好多唔同 NBA 球星呢一齐合作练习啦，希望都係将自己状态话俾人睇。如果我哋睇入樽漫画嘅话咧，我相信吓剧情嘅走势系点咧？剧情嘅走势一定就系咧，喂呢、這个主角一定系如愿以偿啦，因为佢含辛茹苦又咬紧牙关。喂，如果你睇漫画，佢已经兜踎咗好多集噶咯，即系佢流离浪荡啦，周围摸门钉啦。如果睇漫画嚟计嘅话咧，佢下一期一定就迎嚟爆发嘅啦，一系就撞到一个好心嘅教练，一系就遇到一个前队友，又或者唔知，总之系撞到一个吉星啦吓。佢一定系可以咧翻翻去 NBA 度打波嘅，睇漫画一定系咁嘅。但系林书豪嘅故事话俾你听，人生同漫画原来真系争好远嘅。起码我睇今日嘅新闻咧，仲系讲紧咧话，佢应该就要翻翻去北京，翻翻去内地嘅 CBA 度打波啦。因为 NBA 嘅门真系向佢闩埋咗，无论佢做咗几多嘅努力，付出咗几大嘅代价都好，真系唔睬佢就系唔睬佢。听日嘅故事我哋唔知，但系嚟到今日，似乎呢一本漫画仍然未进入所谓新嘅一章、新嘅高潮。但系我谂我哋都要接受一样嘢咧，呢、這个就系真实世界同埋漫画嘅分别。佢系主角，我哋认为林书豪系主角，但系主角唔原来唔一定就会有好嘅结局嘅，主角唔一定代表咧佢就会迎嚟呢一个咧美丽嘅明天嘅。正如头先我个题目所讲啦，唔系每一个篮球都一定有机会可以射入个篮度嘅。你系主角，你可以一样 miss the shot。但系我觉得佢嘅故事仍然系属于热血同埋励志嘅，因为我觉得所有我哋嘅香港人啊，我哋嘅打工仔啊，无论你系咩界别都好咧，你都能够喺林书豪身上面咧揾到好多你嘅安慰同埋鼓励嘅。喂，面对漫长嘅黑暗，佢冇放弃。 佢用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尝试接近自己嘅梦想啊！我觉得最难得咧就系佢唔系第一次追呢个梦噶啦，佢已经系第二次啊！好多人咧，你话如果第一次有一种热血、有一种新鲜感嘅时候咧，佢就容易啲咧会有冲劲去追梦嘅。但系如果失败过，可能就会放弃，哎，算啦，我不如做第二个领域啦。但佢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坚持落去，喂！我觉得呢一个比佢啱啱毕业嘅时候咧，嗰种嘅追梦咧系更加有价值。同埋第二咧，真系佢唔会害怕冷嘲热讽啊！佢都冇咧，因为自己曾经嘅繁荣啊，佢曾经嘅呢一种嘅明星咧，佢会觉得自己即系抛唔低自己嘅身段啊！佢一样可以放低身段，一路都系咁样咧去敲门。但系我觉得更好嘅一点咧，就系起码嚟到今时今日。佢从来咧冇去埋怨人哋嘅，即系佢唔会话咧，你哋系咪歧视我啊？系咪歧视我系亚裔啊？你哋点解都唔俾机会我咧？咁样冇啊！起码我哋喺媒体公开资料上面咧，净系见到林书豪咧默默咁样咧去训练，不停去揾唔同人去练习。佢厚住面皮同人练习，但系佢仍然保持尊严咧，咁样离开。或者呢一个先至系真真实实嘅篮球嘅故事，唔系每一个主角都一定攞到冠军啊。不过咁，男儿当入樽呢套漫画之所以经典咧，其实佢就睇透咗呢一个道理。大家都记得啦，呢套漫画最后嘅结局咧，佢哋系冇攞到冠军嘅。湘北高校虽然打赢咗佢哋嘅宿敌，但系最尾就输咗，冇攞到总冠军。唔系一般嘅热血漫画咧，一定系会有一个成果喺度俾你见到嘅，所以难怪佢可以成为八大漫画，可能就因为佢好反映到呢个现实。咁最尾咧，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而家生活好唔如意，我哋活喺个环境里边好多黑暗嘅话咧，可以睇下《男儿当入樽》同埋真实版嘅林书豪。佢哋系点样走过呢一个嘅低谷嘅咧？佢哋点样系不停努力咧？我哋与其埋怨咧，不如就好似佢咁样，尽力尽力，去到最后一刻，时间倒数23，就嚟24秒啦，出手咯！就算个波唔入嘅，起码你都尽咗力，完成咗自己嘅任务啊！祝福佢啊，林书豪，希望佢可以成为佢心目中嘅打不死嘅书豪小子英雄啊！ 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上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啦。 我想问一下啦，公司俾你嘅物资， 系 你系咪用？即刻用，立即用，唔谂唔怀疑都会即刻用，即系俾你嘅嘢咯。 我唔系噶，唔一定噶。 点解啊？ 喂，佢有阵时又大会供应嗰啲可以流流地噶嘛？即系可能佢俾个口罩你咧，同你出边自己买嘅，唔系话佢嗰啲唔合规格，不过可能会冇咁靓啊嘛。 咁、okay， 即系你即系都会 我有选择噶，系咪先？ 咁唔系有时啲 你都唔一定去公司个饭堂食饭啦。 咁关咩事啫？呢样嘢 公司供应噶嘛，你都会话、哦、我想出去食啊。 唔系，公司佢唔系免费俾你，我讲紧公司供诶俾你嘅物资啊嘛，系咪先？譬如佢俾你嘅笔，俾你嘅灯， 哦咁嗰啲梗系用啦，嗰啲会用。 考虑噶嘛，系咪？ 系咯， 唔使谂啊，即刻用啦，系咪？冇怀疑啦。咁喺浙江咧，杭州有一间 I T 嘅公司，咁啊个老板好好、啊，佢就话咧，唉冇。即系你啲同事咧，一日都喺公司度坐，咁啊见你哋辛苦，有时咧坐到咧真系 pat 痛。于是乎咧，呢、這个老板咧就好好啦，佢就送过每人一张智能嘅坐垫。 智能坐垫啊！ 咁啊都可以嘅，咪等睇先，佢新定系坐过噶？ 咪新嘅，本人一张 新嘅，哦，坐一坐一坐， 新嘅 啊，唔好唔好唔好，有陷阱，有陷阱， 咪有咩陷阱？ 智能助战，即系有监察嘅记录作用啦。 智能 可能 OK， 智能一定系电子啦嘛，咁可能佢就会监察到咧，你几时离开座位，你每日坐咗一个座位几多个钟头？哦，咁就有大数据啦，一收到个信息，阿强。智能助战显示你全日只是留在了五分钟，你要 pat pat 尖的，走了去哪里？ 喂，不是 吞泡捉到 老板说这个智能助战 大件事大件事， 其实呢 不得不得，这些跟真的真的安心工作一样，不制不制不制，坐在这里坐在这里怕， 你现在知道什么意思？ 不是，我怕他令到我不可以安心工作啊， 怎么会呢？老板你走出来就告诉他，各位同事放心，由于咧你哋一日都坐喺度，坐喺度嘅时候咧，咁啊会令到你 pat pat 痛啦，跟住继而腰酸背痛啦，系咪好容易噶嘛？嗱，呢张智能嘅助战就系咧，嗱，只要你连接你嘅手机，嗱，讲智能啊，梗系要咁样连接手机啦。嗱嗱嗱，咪，嗱，佢话咧，佢会记录低你嘅心跳，嗱，听住，嗱，就并不是你所讲嘅记录你嘅心跳，记录你嘅呼吸。跟住咧，继而咧就咧，佢仲叻啦，因为佢智能系统啊嘛，佢就会因应你嘅坐姿，佢话正唔正确 调整。 跟住咧，啊正唔正确嘅时候，或者你感到疲劳，即系可能咧，你可能成分，即系可能咧，佢会计算埋你嘅坐姿，总之佢会计算到嘅吓，智能啊嘛，智能好叻噶嘛，系咪？ 点啊？ 佢就会透过你嘅电话 send 个 message 温馨提示你， 啊，你又乱埋得够啦， 你系咪 好攰啊？你驼背啦，咪即系俾人望住咯。 你坐得好唔好啊？咁样 咪俾人望住咯。 纯粹系以你健康为首要。 老细知唔知呢啲数据嘅先？ 老细但系咁样 sell 你啲同事， 佢知唔知你啲数据先？ 唔系先，你唔好问咁多住。咁跟住咧，佢就话啊，希望咧，但系大家同事咧就啊翻工啊，唔想你攰啊， 精神啲系嘛， 精神啲系咪？唔好腰酸背痛。啊，有个女同事咧就系话啦， 叫咗啦， 咪有女同事话，咦，几好喎。咁样我可以咧，我可唔可以买多一张翻去俾佢个仔咁样？系、 oh, 啊、 okay, okay. ， 俾个仔咁啊，可以等我 check 到佢啊，会唔会趴咗做咗功课趴喺度啊？咁样啦，啊点知 系 呢个女同事真系冇买，最终佢冇买到， 系点解？ 仲兼且咧投诉埋佢嘅人， 系系，哎呀，点解、啊？ 就系头先你所讲嘅， 哦，有监察记录啊嘛。 就系你头先所讲嘅。 点解你今日咧停喺个座位度得五分钟咁少啊？去咗边度啊？ 咁佢又冇嘅，佢咧就系、是、佢就话啦。阿娟啊，点解你入嚟？啊咩事啊，老板唔系，即系人事部啊 ，head 啦下啦。点解你每日十点到十点半呢、这个钟头你唔喺位？ 嗱， 跟住我 你点知啊？ 你点知啊？佢话嗱，嗰、那个叫 嗰段时间冇呼吸心跳记录咯，好简单啦、 啊。佢就话咧，因为嗰个字咧，嗰、那个箭咧系真系会有啲数据咧喺公司嗰度咧就收发到嘅。咁咧就系老板大姐话咧，我个目的其实唔系咁噶， 我知。 只不过人事部同事咧就唔知点解会咁 check 你咯。 点解我个数据人事部会知道啊，老板？ 咁人事部掌管一切噶嘛，系咪先？ 阿娟啊，你仲要解释喎？点解去到十二点嘅时候你心跳加速得咁快啊？你睇咗啲乜嘢？ 因为听紧风骚发布人 系啦，十二点嘅时候我睇紧老板你俾我嗰份粮咯，睇完之后咪心跳加速咯。 喂，真系啊，咁即系老板嘅原意就话想希望大家个坐得唔好咁样啦，提示你啦。但系原来嗰啲数据系会令 赞我啊，赞我啊， 赞你啦！ 我完全识破到个奸计啊！ 所以你话唔要都系啱数。 老公啊，买个智能胸围俾你。 走落台，促使人大常委会颁布紧急状态，达至揽炒。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死因言讯主任高伟雄开始引导陪审团。他说经过25日言讯，传召48名证人，呈交142件证物。陪审团要考虑是否全部接纳，部分接纳，或者是拒绝接纳每名证人的证供或者每件证物。他强调，陪审团应该只是根据庭上听到和见到的证据作裁决，不应该作任何猜测，包括不应该考虑自身经历、庭外其他人的说法、媒体报道等。他提醒陪审团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影响裁决，又建议陪审团参考市民拍摄影片或者相片的时间，并且以此评估证人证供的可信性。 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的冬季季候风正是逐渐增强，沿岸地区天气将会显著转冷。正午时分，广东内陆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五至七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显著转冷，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50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25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08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0元，跌26.5；中国移动43.4，跌3.25；小米集团31.75，跌2.15；阿里巴巴220.4，跌9.6；中国飞鹤20.05，跌5.5；美团307元，跌3元；斯摩尔国际60.6，跌4.2；中芯国际22.2，升2毫；吉利汽车28元，升1.55；盈富基金27.74，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44，瑞士法郎8.827，澳元6.046，加元6.117，新西兰元5.655，欧元9.5594，每百日元对港元7.5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6点，升480点。港金现价报1773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5美元，卖出191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红磡芜湖街嘅交通先啦。之前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住船澳街嗰度咧有意外事故啊，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咁啊嗰度一带咧都系塞车嘅。咁啊芜湖街去黄埔方向龙尾排到去获嘉道啊，咁啊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暂时改路行啦。芜湖街船澳街一带仍然系挤塞，因为嗰度有意外事故。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就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附近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大学湾位多车啲。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咁啊提下大家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湾仔轩尼诗道天乐里交界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咁啊部分行车线有封路措施嘅。另外仲有喺呢一个西区嘅德辅道西啊，近住山道都系有电车路轨工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道右线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系啊，而家冇得去旅行啊，咁点啊？咁不如就听游学全世界上翻堂文化堂咧。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资深旅游家 Alan Sir 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到底古罗马嘅色欲都市啊系点样嘅咧？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 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你哋不如做咗功课先得妥哩。 我哋就系唔想做功课啊嘛。 啊，我谂到一样好好玩嘅嘢啊，仲可以帮我哋解决埋功课添。 究竟古灵精怪的妹妹不晓婷想了什么绝世好巧呢？ 我都想知道、一于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一起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就知道是绝巧定是屎巧了。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什么、 多金。 什么都讲金，哪个喜欢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噶喎。哦，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情震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震鹏咪得咯。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吓，我哋睇下我哋咧全员系咪齐人先 ？OK，Hello，、okay, 齐唔齐人啊你？ 齐 一排，齐人啦、啊，齐人啦、啊，哇，咁开心 嘅、啊、我同你玩个游戏啊， 好啊， 嗱、我一 Hi。 呢、這 个啦、那個、 第一个第一个有口能言啊！ 我哋要系搭线就冇办法。 好正啊！ 好正，我啲同事又有爱喎、 啊， 真系。 系啊，互相帮忙。 嗱，依温十七度，相对湿度咧又跌咗啲咯，好似58%又干一干啦吓。 系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OK， 冇错，系 好。 你有冇啊？我见话你好狼狈喎、啊。 我又要戴头盔，唔系，我要戴 headphone。然之后又要拿住电话筒、 哦、，OK OK， 咁先听到你哋啊？ 点解啊？点解、啊？ 你系咪好大回音啊？ 唔系 冇啊， 冇、 啊 啊、回音咁得、 啊， 好 大声啊！ 我 觉得你 有回音， 系、啊哎、好啦，咁不如我嚟啦、哦，我嚟啦，使唔使啊？嗱、哦，话说咁样嘅，即系咧，做父母嗰啲咧，其实有样嘢就好担心咧，即系特别系你知唔知我哋好同事阿桂花田咧，佢就算佢个仔咧而家牛高马大咧，即系直情系可以自己有手有脚去搵食咧，佢应该都系咧间唔时就会半夜偷睇佢啲电话啊。 吓， 装下佢啲床铺啊，揭一揭佢啊，系啦， 我 睇下佢， 好危险噶，咩无端端揭起人哋个嗰个床铺， 佢揭呢个床铺咧，要唔要屙尿啊？咁样， 仲奀咕咕啊， 仲奀咕咕啊，咁样真系。 嗰啲细蚊仔系咁噶嘛？你要知道佢系咪佢唔识表达 嘅时候。啊，有少少 echo 啦，而家真系， 系咪啊？ 系啊，你好似唱紧卡拉 OK 咁样啦，已经系啊，你听唔到我哋把声啊？ 我有一啲状况系会听唔到啊，所以我要令到我自己可以听到你把 声、okay, 哦。好啦，好啦， 好啊，咁啊，辛苦你啦， 辛苦你啦，辛苦你。 跟住咧就其实咧，因为啲小朋友咧，佢哋唔识自己话要去嘅，又惊佢濑湿尿，系咪啊？ 哦，系。 咁所以见到佢啲状况嘅时候，喂，起身就去。 嗱，但系你有偷睇个电话嘛？ 冇 咩？ 其实咁耐以嚟咧， 睇佢解释啊，有冇啊？ 我真系咧， 你讲啊。 在初中的时候试了一次，咁我望佢啊，咁你装咗啲咩 情？ 真系一次嘅咋？跟住咧，我知道咧，因为 你个仔就转咗电话啦。 咩啊？ 转咗电话咯，你个仔即刻 冇啊？ 俾你睇啊？ 梗系唔系啦？ 防偷窥贴， 即系我唔系偷睇嘅，即系其实佢喺度嘅，我就攞咗嚟睇咁样咯。即系、 okay. 即系我唔系喺佢唔知情之下睇嘅。咁我睇下八卦佢有啲咩同学咁样，就类似咁嘅其实。 八卦啲同学 都 都冇攞起一分钟啊，跟住我就俾翻佢啦，因为我知道紧守岗位就系， 冇错冇错， 做妈妈嘅就系唔可以偷睇仔女嘅电话。 好啦，咁如果咧当你系妈妈啦，你又偷睇咗咯，有 以下 当你一个偷睇啊嘛， 我当你系偷睇咗另一个人嘅妈妈啦，你又偷睇咗啦，咁你见到个对话内容系咁样咧，请问你啊，就当阿程振鹏就 系 你嘅老公啦，你两个会有啲咩商量咧吓？ 系啊系， 咩对话？ 个对话就咁样嘅， 你系阿仔啊？ 系啦，阿仔咧， 不如你演绎你系阿仔啊？ 唔系，但你要偷睇个内容啊嘛。阿仔咧个电话里边咧就有嗰啲 contact list 啦， 系啊。 咁咧其中有一个咧，阿妈咧就见到佢，点解呢个名咧？嗱，之前都正常啊，陈大强、陈大文啊、阿娟啊咁样咧，嚟到其中一个名咧就写住心目中的女神， 系 啦，见到 contact list 里边写住心目中的 咁长个名， 系啦，哎，改个名啫，系咪先？跟住佢再揿，佢揿入去睇， 系， 佢仲要唔系望下个 list 就算，揿入去啊，有 WhatsApp 对话，咁样揿入去睇下啦，就见到佢就同佢个女神讲，就话你小心一啲，如果你死咗嘅话，我会喊死嘅，宝贝爱你。好啦，咁女嘅点答佢咧？ 有 回复噶嘛？ 就唔系自己单个噶喎。 系啦， 阿仔同女神讲，叫佢小心一 啲。系啦，佢话如果你死咗咧，我会喊死嘅，宝贝爱你咁样。 个女神， 个女神点回复佢咧？我唔会死嘅，只要你活着，我一辈子都会喺你身边。哇！咁跟住 浪漫哦， 好浪漫。跟住个仔咧就系咁 send 啲爱心图像啦，然后就话咧爱你，爱死你。咁嗰个女神咧亦都话我超级爱你。哇！你爱我，我爱你。好啦，阿爸爸妈妈点样 啊？我想讲呢一 个有咩评价？ 啊，曾志豪演绎咧就系从一个都系互相倾慕、爱慕嗰个嘅语气嚟到讲。 咁唔系点啊？ 我头先听咧。同樣嘅對白或者係對話嘅內容咧，其實你可以係兩個人鬥氣喺度玩嗰種都得嘅， 都得。 你都未死，我唔會死。 都可以嘅，我哋可以試下嘅。彭仔啊，你小心啲啊！ 係咪可以一樣咁樣？ 你死咗啊，我會喊死 嘅， 寶貝。跟住你就回翻啦。啊，我唔會死，你都未死，你仲喺度啊嘛？ 係咪似啊都？ 佢 咪黑心咯， 系啊，点解要咁 嘅？唔系啊，有啲时玩噶嘛，好熟嘅朋友会咁玩噶嘛。 O K， 咁即系我嘅啊，即系啱啊。佢呢个爸爸咧，佢嘅演绎就系话，诶，冇乜嘢啊，玩啫嘛， 玩啫嘛。 你有你嘅答案， 但系我阿妈 咧， 系 阿妈啦。 哎呀，衰仔啊，咁鬼浪漫嘅，真系啊，诶，不愧为我个仔啊，真系啊。 即系咁 嘅。系啊，跟住有咁 嘅爱就要生要死， 浪漫嘅潜质喺度咧，真系浪漫意思系啦。咁你会点？ 我会会同佢讲话啊个女仔咩样噶咩家庭背景咁问问清楚啲咯， 好啦， 因为佢爱得佢要咁死嘅时候咧， 即系你相信佢系拍拖。 咁都唔系拍拖， 咁唔系点样写啲字出嚟啊？ 系嘅，好啦， 你对住我都冇，从来冇写啲咩嘢啦，系咪先？ 诶，入戏啦，入戏啦，阿衰佬，衰佬，你快啲回应。 系啊，我系老公啊嘛。 系 啊， 死佬，你可以回应。 你又攞翻啲嘢嚟讲啊？ 咁系咯，你有冇做过？你冇啊嘛。 系唔出声啊？ 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就要， 我 都 入戏啊！ 你以后 啊，爸爸妈妈，你觉得个头先个仔咧系几大啊？ 头先个仔几大？ 系啊，我一路都冇讲几多岁啊。 十二岁， 哇！十二岁你都好进取，差唔多。 即系初中， 真系差唔多。佢而家咧最尾揭发出嚟咧，呢个台湾嘅一单新闻嚟噶嘛？佢就话嗰个细路咧，好似系 唔系啊？冇十二岁啊？ 有啊，11至13岁啊，推测 初中。 系啊，佢话因为个仔咧就系中一，嗰个心目中的女神咧就6年级，咁系咪大概11至13岁咯？ 我幻想之中咧， 啱啊，你中 咗个男仔咧真系中一，我谂住佢嗰个女神应该系佢高年班啲嘅。 我哋成日都会觉得系女应该会大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结果佢就话中一同埋6年。班咁样， 系啊，争一年系咪？ 喂，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又有唔同嘅解读啦？我讲真嘅，如果净系头先嗰段对话咧，好深情嘅，好浪漫嘅。不过一去到中一咧，我就唔系话你唔应该咁快拍拖，而系话，哇，你点识讲呢啲嘢噶？ 系 中一识讲呢啲， 睇电视剧睇得太多咯。 咁啊系啊。 喂，你台湾几多嗰啲叫做文青戏啊？系咪先？ 偶像剧。 但系我想，我想问 一，那些年啊，嗰啲咩？ 系，冇错冇错。嗱，但我想先问阿妈妈，因为你个仔过晒呢个阶段咧。我想问一下中一的小朋友，他是不是已经会想到话 你会死啊，我会喊啊。 佢会喊死啫。 唔系，但佢话你唔好死啊。佢话你小心一点啊，你如果死了我会哭死啊。 我都系。 中一你，我中一我唔会谂我隔篱嗰人会死 嘅、啊。 即 系会唔会系因为而家 疫情、啊、中一我仲喺度玩捉人。 哦，系啊，你啱啊，你啱啊，系 啊, 啊，疫情 BB, 啊，你啱啊，你啱啊，真系。 咁当然系基于而家嘅疫情啊，但系佢都可以谂到要爱生，爱到要生要死、 啊。系啊，即系我觉得佢。 唔系会喊死，就系可能佢平时可能都系好眼前呢嗰啲暖男嚟噶嘛。 系咪台湾啲用语系咁样讲嘅，比较顺口啲嘅？我爱死啦，嗰啲咁样嘅。 佢系话咧，如果你死咗咧，佢话你死咗咧，我会喊死啊咁样。 即系话好伤心啊嘛，咁啊即系讲到好极致，即系话讲到好真啊！你真系冇死啊嘛，我喊死咗啦。 嗱，咁我又再问埋啦，女仔咧，嗱你又做个女仔啊，过气女子系咪先？过气女子组 点？我都系一个女子嚟嘅。 系啦，我想问你，六年班嘅时候咧，会唔会讲一生一世啊？因为而家呢个女仔咧，佢会话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一辈子都陪你，即系讲一生一世。天长地久、啊、 真的很天真。 请问桂花田八十年前的你那个六年班的时候、 哎、 你有没有 说回女生 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有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咧，我女都唔识讲啲咩， 感性啲系咪？即系台湾人。 你个女边同啫？你个女系汉子嚟噶嘛？ 真系女汉子。 佢个女直情系 man 到爆啊！阿彭仔你要小心啊！真系 我见识过啦。 唔系咯，唔同噶嘛。 我知系咪就系话，因为佢啲文化气息啊，即系嗰啲剧爱情剧咧， 啲情情塔塔嘢，佢哋浸淫得耐啊。 即系所以好容易就会有一辈子嘅承诺， 系会渗咗落去。 咁啊，佢连等一杯咖啡都等一个人咖啡啦。 系啦，你谂下。咁即係你佢同埋佢台灣嗰啲書咁多係咪林林總總？我覺得咧，咁你信唔信佢哋真係相愛嘅？ 我信喺佢哋嘅認知裏邊，佢哋係相愛咯。 係啦， 你做咩鬧頭先啊？我聽到你話佢黐嘅。 唔係啊， 之間啊， 之間啊，佢哋兩個之間係咪真係真心相愛啊？ 條根黐埋咗先。 我點解無端講佢啫？ 係咯，我都信佢喺佢哋嗰個認知範圍咧。在那一个 moment, 是啦 他们真的真心的。 但我想问 我都是这样说他们相信他们自己这样现在这样叫相爱。 真的是。 作为家长你有家长你有两个仔你有一天你知道你的大仔几咁啦口甜舌滑的啦是不是哄我妈哄到即是都是暖男一个。那你有一天如果你又望到手机我仔真的有心意对象。 叻仔咯佢会赞佢。 你会点系啦你会点去。 我就要套用咧，佢里边呢度 开始啦， 系啦，我哋呢度咧有一个叫做咧嗰啲咩家庭治疗专家咧，程翠云啊，佢就话啦，其实呢个对话里边咧好好啊，佢哋讲得，你知唔知佢点样赏识呢一段对话？ 点样去分析咧？ 系啦，程翠云姐姐佢就话咧，佢话好正面、啊，你睇下咧嗱，因为咧嗰、那个女个仔咧就话，如果个女生死咗咧，佢会喊死。嗱，你记住，佢系话佢喊死啫， 系， 佢冇话佢会陪佢一齐死。 哦。 所以佢话咧，佢 唔 系啦，佢话佢哋唔会有一啲咧，即系过分嘅价值观，系啦。而女嘅点讲咧，就系话如果咧男友活着咧，就会一直在身边，而唔系话咧就会随男生一同死去。即系佢话咧，大家唔会有一种咧要操控对方啦，同埋有咧 唔会话大家谂住个死嘅念头， 系啦， 情绪唔好， 亦都唔会有情绪勒索啊。因为佢话咧，即系唔系佢讲嘅，我哋以前睇啲新闻咧，有啲唔识谂嗰啲就话我走咗，你会唔会陪我噶咁样？ 死俾你睇， 系啦，你唔好啊！如果你走咗，我会。 我都跟你一齐噶嘛，真系大件事。 系啦，所以咧，阿社工姐姐咧呢一个讲法咧，佢就话嗱，我哋正面啲。 好正面，我哋都唔识睇。 系啦，系啦， 所以都抽唔起嚟。 冇错啦，佢呢个作文赏识咧，佢就话你睇下，佢哋两个价值观几正确，系相爱，不过唔使死啊嘛。你走咗嘅，我会伤心咯，但我唔使跟住你走啊。喂，好多大人都做唔到。 佢仲好重视。对方个生命健康添， 系我真系越听就越觉得咧，好识谂啊，颁个奖俾佢哋。 但系问题系屋企好啦，佢唔使， 系系 佢 我 离开你， 我爱你咯。 唔系 OK 嘅，佢分手，佢唔爱你啦已经。我唔系想死，但系佢离开，即系分手个女仔。咁点咧？会唔会点咧？ 咁咪喊死咯，即系喊啫嘛，即系好伤心啫嘛。咁人正常都系咁噶啦。 嗱， 系咪啊？ 我谂呢个咧，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如果分手点啊？ 系 系咯，哎呀，迟啲先讲啦。 系咯，唔使啊，佢已经佢话俾你听，我会喊咯，我好伤心啊。 你 happy love， 喂，边有行到咁耐啊？ 佢死定喊死啫，分手都应该冇嘢啦，系嘛？ 系啊，喂，唔系噶，有啲人可能咧由个 puppy love 咧搞下 佢老公就系佢初恋情人啊。 系啊，佢老公初恋情人， 好嘅大件事 啊，宫颈癌针都唔打噶啦。唔系，我所以我觉得咧，睇完呢段对话之后咧，我哋学识咗咧点样去理解小朋友嘅内心世界咧，同埋我谂我哋都要接受啦。而家咧，头先你哋讲得啱啊，呢个疫症咧，原来对佢哋嘅影响可能会好大嘅，即系拍拖就每个阶段都会有人试过，但系到呢个疫症咧，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咧，好容易就谂到你会唔会死噶， 即系有生死啊， 系啦，会唔会有生死啊， 谂到生死， 即系已经谂到呢样嘢啦，即系。厉害厉害， 系 啊，大人都未必谂到啊。 咁咪催熟佢哋咯。 喂，你大家 呢、這个时代催熟佢哋啊？ 大家够唔够胆翻去做呢个实验啊？ 咩啊？ 我哋每个人将头先嗰段信息 send 俾你嘅另一半。啊、我咧你唔系啦，你不要死、 啊。 如果唔系，我会很伤心、 啊。我会喊死啦、啊。 你估下嗱，你够唔够胆而家大家公开？ 你估就会话对方俾咩死啊？ 你觉得佢会有咩答案俾你？ 咪讲咗，我俾你吓死啊！即系乜嘢嚟啊？ 阿华咧，阿华会讲咩？ 你讲咩啊？咁样 唔系，阿华会话你系咪 send 咗俾人？你系咪想 send 段嘢俾人 send 咗俾我？ 不如我哋真系玩呢个游戏， 试下咯。 听众你哋都可以试下， 系咯， 回复 send 俾你隔篱嗰个宝贝，我很担心你，你千万不要死，否则我会哭死。 你死了，我会喊死咁。 风骚正安有意思问答比赛，在这个时势搭什么危险的？ 哦，搭车、搭船、搭 lift、搭伞都是危险的。 搭棚啊，要有专业资格的嘛。好了，第二题，这个时势拿些什么纸才可保安全啊？ 有沙纸、银纸、格纸，还有面纸啊，拿完就很安全。 当然是俗称棚纸的五号表格，没有它怎么开工啊？不如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正安短剧。 棚架安全计划要周长，工友生命才有保障。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化了他，手边竟已没处束吧。下次换了年号，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53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据了解，大部分被捕人士会陆续获准保释。消息话，协调民主派初选被捕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仍然在马鞍山警署协助调查。而美籍律师关尚义，昨晚已经获准保释。警方昨日拘捕53人，包括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指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警方说，其中6人是组织及策划角色，其余47人是参与者。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初选本身并非非法手段，但如果是想达至犯法的10步之中其中一步，就不能够视为一般初选。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以打劫银行为例，表示如果有人精心部署10个工序，做了5步，但是去到银行的时候发现因为疫情没有开门，最终没有打劫，但是有关人士仍然犯了刑事罪。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同一个节目说，有关当局根本讲不到所谓的非法手段是什么。他又说，基本法49至53条已经说明两度否决财政预算案等程序属于行政与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宪法容许的手段。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民主派有人提出揽炒10部曲，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初选只是其中一项重要行动，目的是想颠覆国家政权，即使没有武力行为，但是已经算是非法手段，抵触香港国安法第22条。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揽炒10部曲是通过凝聚民主派力量，抢夺立法会多数议席，意图否决财政预算案，令到政府停摆，再拉特首落台，促使人大常委会颁布紧急状态，达至揽炒。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研讯主任高伟雄开始引导陪审团。他说，经过25日研讯，传召48名证人，呈交142件证物，陪审团要考虑是否全部接纳、部分接纳或者拒绝接纳每名证人的证供或者每件证物。他强调，陪审团应该只是根据庭上听到和见到的证据作裁决，不应该作任何猜测，包括不应该考虑自身经历、庭外其他人的说法、媒体报道等。他提醒陪审团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影响裁决，又建议陪审团参考市民拍摄影片或者相片的时间，并且以此评估证人证供的可信性。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显著转冷，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1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08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0蚊，跌26.5；中国移动43.4，跌3.25；小米集团31.85，跌2.05；阿里巴巴220.4，跌9.6。 中国飞鹤20.15跌4.5，美团307.8跌2.2，斯摩尔国际60.95跌3.85，中芯国际22.15升1.5，吉利汽车28升1.55，盈富基金27.76系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13，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7，人民幣6.458，英磅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233，澳元對美元0.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3。日經平均指數報27,536，升480，港金現價報17,730，跌2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7.24，賣出1,918.31。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阿欧，你对2021年有乜嘢期望啊？ 2021年你好啊，希望你令每一个香港人都好好。点好法？就是找到、挣到、身体好，你又做不做得到？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迎接2021。 晨光第一线，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风骚正安有意思问答比赛，在这个时势搭什么危险的？ 哦，搭车、搭船、搭船、搭伞都是危险的。 搭棚啊，要有专业资格的嘛。好了，第二题，这个时势拿些什么纸才可保安全啊？ 有沙纸、银纸、架纸，还有面纸啊，拿完就很安全。 当然是俗称棚纸的五号表格，没有它怎么开工啊？不如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正安短剧。 棚架安全计划要周长，工友生命才有保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团长，做乜咁早叫我哋翻嚟啊？我瞓咗3个钟咋，你知啦。我身为一个咧买团嘅专业技师咧。啊！如果我唔够瞓，我会影响演出噶。 系咯，团长，哎呀，唔够瞓，表演嘅时候好难集中精神噶嘛，出意外点算？你仲话知？ 我知道，我知道，放心放心，我讲几句就俾你哋翻去休息噶啦。 你上次讲几句讲咗几日、 啊？唉，系啊，豪仔，哎呀，团长，咁你啊想讲咩啊？ 嗱，咁好啦，你哋唔好打喊路，听住我讲，你就可以快啲啦，信唔信啊？送你啦，系咪唔想放工啊？系啊， 放乜嘢衰仔？ 豪仔 ，Kenneth， 你哋抛波咧都抛咗一段时间啦， 系， 我觉得系时候加翻啲新嘢咧。 系咪抛两个波啊？好啊，抛个波，抛啊大个波。 系、啊， 你有冇新意啊？豪仔成日都唱呢首抛啊波。 咁我成日个 partner 都系你啊嘛。哦，团长系咪可以转 partner 啦？咁就好咯。 你好狠咩？ 唔系， 话晒我哋合作咗咁耐啦，又有晒默契，唔好又要我哋重新适应新拍档啦，我惊有个更差噶。 咁你系想转定系唔想转啊？你最后答案俾我先啦。 你话转咪转咯，你话唔转嘅我唔会话转咯。 嗱，听我讲啦，我唔系要你哋转 partner，我系想你哋增加你哋嘅表演嘅难度，同埋加埋走钢线啊，俾啲新鲜感嗰啲听众听得咪？行钢线 系。 我啊要喺啊个台嘅两边咧搭个搭两个20尺高嘅金属棚架， 20尺高 ，sure 冇错啊 ，you're right， 你重复得好出色啊，你系啊， 20尺高，然后你两个就喺上面行嚟行去，凌空打翻斗，跟住打侧手翻，跟住仲做埋一字马，哇！我谂起都觉得兴奋同埋好睇啊！ 阿团长，点样凌空打关斗侧手翻啊？我畏高、啊， 同埋我唔着嗰啲紧身裤做一字马。 我唔 着闪 灵灵嗰啲啊！ 啊，仲有我想问下团长啊，咁你揾咗咩人嚟搭呢个棚架？ 吓，你突然间咁样问翻我，我冇揾人嘅噃 吓。 因为我哋三个咪够咯。嗱，豪姐，你以前喺工地做过噶嘛？咁加埋我又识几个朋友啊，都系喺工地做过。咁啊，谂住拍佢膊头，吓落架佢只张卡，咁跟住帮帮手咧，你就知噶啦，悭得就悭噶啦嘛。你系咪唔想食饭啊？ 吓，团长赚钱都要悭，你咁都得？话是话，豪仔，乜你原来以前喺工地做过嘅咩？ 哦，你睇下我呢一身，你睇下我一身结实嘅肌肉同埋呢一个阳光色嘅肌肤，都好耐冇喺我面前出现过啦。 你咁阳光， 你唔止阳光。 我请你翻嚟就系因为你咁阳光气息啊，吓 Kenneth 系啊。 你唔记得咗啦 ，Kenneth， 你翻到嚟咧，你嘅卖点你系话你系外籍表演者嚟噶。 系啊 ，international。 系啊，我就系 local 嘅，你系国际嘅。 五行欠蛋。 哎呀，你唔好成日都讲呢句啦，你都冇新意。你识我咁耐，乜你唔知道我呢个人周身都。 冇张皮啊嘛，我都知道，所以咪收留你咯。 咪咯，所以咧工地啊同埋杂技师咧都难到我噶，其实系 难到定难唔到啊？ 难到啊，我觉得 难到，你难到就难到啊，系难唔到你啊嘛？你唔好喺度掩饰啦吓。啊，仲有啊 ，Kenneth， 你话你个爹哋咧都系咧工地啊？咩啊？ 但 系 埋爹哋翻工。 你唔好笑住先啦，你个爹哋系啊地盘工友嚟噶嘛，系咪先？细伯都应该可以嚟帮帮手啦，系 佢又好耐噶啦，团长你唔好讲笑啦。 嗱，我哋一个团队嚟噶嘛，你都叫我团长啦，所以我咪希望大家可以团埋气啦。嗱，唔好嘥时间，快啲开工。如果唔系咧，嗱，你哋冇时间。瞓晏觉噶啦， 团长啊，团长， 咩啊？ 你知唔知道啊？ 咩啊？知唔知 喺工地嗰啲金属棚架咧，系必须由曾经受过足够训练，仲有足够经验嘅工友咧，仲未讲完， 咪先 就 头先都咪系工友咯，佢哋应该有训练咯， 合资格，仲要揾到个合资格人士直接监督之下咧， 我监督咯， 你唔合资格啊嘛，先至可以搭建更高或者拆卸个棚架噶噃。仲有啊，为咗令到咧嗰个合资格人士唔会分心咧，佢哋除咗要做呢个监督工作之外咧。是不可以积极参与相关的搭建、更改或者拆卸工作台的工作的。不可以积极的。 仲有好多东西。 是啊，斋睇 的。有好多东西注意的团长。譬如呢，任何时候都要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并且将呢个全身式安全带嘅防堕扣扣啊，扣响呢个安全嘅系稳点 ，OK 啦。 或者咧有独立救生绳响度， 完全冇问题啊。 开工之前更加要检查系稳点同埋独立救生绳够唔够稳阵嘅。你仲话 OK？ 你话完全冇问题系有定冇啊？啫， 唔系，即系咁样嘅。咁你讲得到，我梗系我觉得你冇问题啦。不过临时临急啊，搵唔到呢个独立救生绳，咁唔扣得唔得啊？ 吓、 啊， 团长。你讲呢啲咁嘅嘢， 唔食饭得唔得啊？ 呢啲个人防护装备系保护工友啊，人体下堕嘅最后一道防线嚟噶，一定要做噶。 哦 ，OK。 所有搭建、更改或者拆卸棚架嘅工人咧，仲要跟从金属棚架嘅工作安全守则，仲要遵守雇主嘅工作安全措施嘅。如果你有提供嘅话， 总之一句到尾，一定要将全身式安全带扣好，先至进行搭建、更改或者系拆卸棚架工作嘅团长。 咁冇乜嘢，我哋翻去瞓觉先啦， 唔系， 即系唔使做噶啦， 系咯系咯， 啊系啦，啊我净系想快啲搭好个金属棚架啫吓，你哋唔好同我嘥时间啦，嗱嗱声开工，帮我搭好佢咪得咯，搭上去层层叠啫嘛， 嗱你要嗱啊嘛，嗱嗱声啊嘛， 团长嗱唔可以咁样讲啊说话吓，嗱不论系工地工友又好，专业杂 技师又好啊，开工最紧要系乜嘢啊？ 咩啊？ 安全第一， 同埋出粮 长久。 你点可以咩都唔清楚就叫我哋去搭个棚出嚟哄我哋去死？ 佢可能觉得你唔三唔四啊，所以佢就唔清楚咯。 唔系啩？你啊，欧三搭四添啊！ 嗱，你哋两个冷静啲，到到今天你一件件企喺我面前啊，喺度同我讲嘢嘅时候，即系你哋冇唔安全啦，系咪先？仲生安安啦，系咪 ？Anyway。你想点？ 我想有个安全的套装，可以是安全地搭个棚出来给其他工友用，团长。 哦，安全的套装。 仲有啊，我 daddy 啊，即是前工友啊，讲过的，所有在棚架上面工作的工友啊，都要受过足够的训练，而雇主亦都应该提供这些安全训练，确保工友认识高处工作的危险啊，团长。 团长，你平时除了黑薄、尖酸、孤寒之外呢，你都没什么缺点的。 喂， 那我就想知道了。 唔使咁坦白嘅话， 你会唔会提供搭建棚架嘅安全训练俾我哋啊？ 会唔会啊？讲啊，会啊，一句唔会两句啊？ 啊，你咩态度咧？你两个吓，你打我工嘅喎？ 你答我啲咩啊？团长，我谂你连基本常识啊，搭棚嘅常识你都冇啊！ 你咁大声，咩唔知啊？我知道。 你知咁啊？搭建完嗰啲金属棚架之后啊，仲有咩要做啊？你讲啊，你讲。 好，你听住啦，撩清楚你嘅耳仔听住啦。 好，我帮你撩下。 一定要 乜嘢核突？ 佩戴全新式安全带啊嘛，呢、這个我知啊。 唉，团长，咁啊点先得噶？你搭建完个棚架之后咧，仲要揾个合资格人士检查噶，仲要确保啊棚架安全之后，签发俗称嘅噔噔棚仔张纸棚纸。五号表格先至用得 哦 ，OK， 好啊。另外啊，每14日内啊，或者系棚架经过修改啊，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之后，棚架嘅安全性可能减低，所以就需要由合资格人士再进行检查，再重新签发棚纸，确保棚架安全先可以用噶。唔系你话用就用噶。 团长啊，唔知唔觉咧，朝头早咧都太阳升起晒啦。 系咩？我哋讲咗几分钟， 讲咗好耐啦。你睇下， 咁耐嘅啦咩？ 我如隔三秋啊。 系咯， 一啲咁基本咧、简单嘅工作棚架常识你都唔识咧，其实都符合你嘅人物设定嘅，证明你呢条桥系唔 work 嘅。 系啊，咁你哋即系唔肯帮我搭棚架啦，系咪？讲咁耐啦，系咪？ 我长篇大论啊， 我而家重申啊，我同阿豪仔啊，唔单止系唔会帮你啊，而且系冇资格帮你，我哋高攀唔到啊！就算搭到个棚架，都唔知稳唔稳阵啦，点俾得啲工友用啊？哇，仲有啊，仲要我哋两个踩钢线啊！哎呀，卖命唔得噶，玩命唔得噶。 咁即系呢个计划唔实行到啦， 唔系喎， 咁即系 冇 公开啦。 有啊，团长，你改名啦，一你就改我哋今次嘅表演咧，叫死亡游戏，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因为我哋跟住两个都会冇命噶啦，咁你自己再另外搵钱搵嗰啲新嘅工友啦，你话好唔好咧？ 棚架安全计划要周长工友生命先至有保障。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啊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咧，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精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喊到不安那口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直直望望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 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真真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奔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都向群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有苦谁有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换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最后一次的告白，话呢一首歌系纪念佢离开咗嘅爱猫芝麻糊，熄灯版嘅编曲改过好多次噶啦。最后佢选择咗用钢琴伴奏，系因为想用最简单直接嘅声音去抒发自己嘅思念。作曲系 Jenny 自己，填词有何方，编曲 Ted Low， 监制 Elvin Lau，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跟我游走今个星期中文高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Jenny 开灯熄灯熄灯版。 中文高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高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最尾就有五分鐘左右就放 lunch 啦。 係啊，咁啊，而家咧氣温咧就因為因應嗰個時間太陽伯伯啦嚇，去到出嚟啦，十八度氣温，相對濕度60%，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我想問啊，曾志豪 點啊點啊點啊點啊點啊點啊？ 想當年即係想應該係五六年前同埋三四年前嘅時候，你有冇接觸過？系啦，啊，好明白啊， 系咯， 有冇接触过嗰支棒棒？ 咩棒棒？验孕棒？ 系 验孕棒有，一定会噶。 啊，你去买啊？ 我去买噶，我有去买噶，买唔同款噶，都系拣价钱平嗰款啦。 系啊，咁你晓得使用吗？ 晓得。 哦，咁系咪得？ 唔使我使用噶嘛，佢验噶嘛，你识唔识睇啫？ 咁我就 系 话系咯， 系咯，即系咁。使用我就唔知点用噶啦，总之我就系知道点样睇结果咯。 哦， 咩两行红间咁样间喺边度就 positive， 系啦系啦， 冇嘅就 negative， 咁样即系冇事咁样咯，好似 好方便系咪？ 好方便。 系一睇即系， 唔知有冇啲语音系统啊最好啦。 嗱， 恭喜你有啦有啦，对不起有啦有啦， 咪睇你想要啲咩嘅答案系咪啊？咁有啲情况你唔想噶嘛？ 冇错，我头先讲咗两款啦。恭喜你有啦有啦， 应该有两个掣揿嘅。咁你嘅预期，即系当你使用嘅时候咧，你嘅预期系唔想有嘅嗰个答案咧，唔该你俾我啊咁样。 系啦， 即系亦都系恭喜你，恭喜你，你冇起啊。 系冇错冇错，假使在世上从来不像你预期。 咁如果你想要嘅咧，你又揿过，我想要嘅咁。佢又会弹出嚟啦，唔系咁几好啊，帮个 function 啫嘛，希望喺一支咁幼嘅棒棒里面都有啲功能啊嘛。 最好支棒咧就仲有埋前奏嘅，你预备好未啊？ 等， 你预备好接受结果未啊？ 开幕咪有个揭幕仪式。 系啦系啦，如果你预备好嘅话咧，系啦，深呼吸，唞大气。 哦，嚟啦，开呢样。 系啦，如果俾我设计嘅话咧，最好就系咁样嘅，嗰个棒棒咧直情有埋嗰啲接驳电话咧，可以即刻接驳去嗰啲咩即系。系嗰啲咩家计会啊，家庭指导中心啊， 亦都要睇下你之前当其时嘅心情，你系好想要嗰、那个，定系唔想要嗰、那个？ 嗱、佢有埋感应系统， 哦 okay、 因为咧，如果有啲人咧， 智能电话， 佢本身可能有啲 sensor 诸如此类咧，哦、如果咧你一睇到个结果之后咧，系发出哇耶，咁、佢就会知道哦 ，OK， 你系想要嘅。如果唔系嘅话咧，深圳嗰边嘅电话提供埋俾你， 咩意思咧？请问 去散心啊？ 哦，系啦， 上面点可以避疫啊嘛？嗰度避疫冇啊，叫散心啫嘛，冇嘢系咪先？ 啊系啊，嗱，咁你讲得好周到啊，即系顾及埋咧，即系测试人咧，即系嗰个 个感受， 嗰个妇女啦吓，我哋唔知佢系咩身份啦，系咪嘅感受？咁其实如果有咁又好，但系头先咧，你啱啱咧有一着一个功能咧，即系就话系。为什么我们赖低了那批人士呢？ 批人士、哦、即是看不到东西的。 是、啊 哎。所以我的语音系统真的很好、 啊。 是 啊，所以我就是说、啊、你突然间你是有东西讲的时候呢，咁其实对那些即是、看不到视像人士呢，其实都是一件事嚟嘅， 但咁咪俾人发现咯。 系啦，咁我就话咁咪俾人知道。 通常啲剧情系匿埋喺个厕所里边咧。 系啦，点可忍啊？大家 跟住通常第二幕就 有边 咁样噶嘛。 系啦、 哦，插headphone咯。 插 headphone， 佢个语音系统如果有埋，唔系嗰个验孕棒咧，如果有埋个 earphone 个位嘅， 哦，即系有插埋耳机嘅， 系啦，咁 就 更好啦。又或者佢同啲手机一样咧，我哋而家啲手机咧，你净系将佢摆落耳边响咧，你就净系耳仔听到，出面听唔到噶嘛。 系， 咁啊将个验孕棒咧摆喺个耳边度，不过啲人以为你撩耳仔啊。 咁请问你有需要几多钱消费呢支验孕棒咧？ 我哋啲大规模生产就降低个边际咩成本啊嗰啲噶啦嘛。 即系成日搞到咧，啱啱因为咧，即系其实咧呢批视像人士其实他们都苦恼啊。咁 咁佢唔使个语音唔使讲出嚟，一系就咁样。 唔讲。 譬如咧，佢好似佢哋搭扶手电梯咧，佢哋都听到譬如过红绿灯啊，佢哋咪听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就代表绿灯啦，嘟嘟嘟嘟嘟咁啊，变咗红灯啊嘛。 或者俾一啲叫做好似波斯密码咁样嘅声音俾佢听。 佢纯粹话俾你听啦，如果系正positive咧，可能就嘟嘟两声嘅；如果系唔中嘅话咧，就嘟嘟嘟嘟嘟嘅。咁出边啲人唔系净系听到你嘟嘟嘟，唔知你咩嚟噶嘛？咁咪冇事咯。 如果是这个生产出来的资料，人家可能都已经知道，普及的时候就知道了。 没这样嘛，你躲在厕所听到人嘟嘟嘟，你不懂得想的嘛。 你这个想法 挺好的。 还有可能说真的对着耳朵就要听咯。 是咯，都可以 的。其实呢你都近的了。只不过他不需要发声。 特指印刷摸。摸上去。 摸什么呢？ 摸如果有 BB 的形状的就代表有 BB。如果系啦，可能佢一有验孕成功咧，就有个肚凸出嚟嘅。佢验孕棒哇摸到，哎又有起啊咁样。如果唔系咧就冇啦咁样。 啊嗱，即系有啲，即系有啲计嘅真系。咁咧佢就系话咧喺外国咧，佢就话啦，哎由于咧真系太多啲视像人士咧，或者佢未至于睇唔晒嘢嘅，可能有啲系弱视嘅。咁但系佢真系睇唔到咧，但系佢又有啲咁需求嘅。 系。 咁但系问题系，我都想保障我私隐嘅嘛。 系咯系咯系。 咁我未必想要噶嘛，即我未必想，即总之就系私隐问题啦。咁究竟点样可以令到嗰啲视障人士系可以能够使用呢个验孕棒，而佢又唔使话俾你，即畅通街俾大家知听到啦咁。啊，呢支验孕棒咧，佢话咧，好啊，呢个设计咧，佢就话有个发明家咧，佢就话由于咧，即听到之前咧，过往好多啲视障朋友咧，就觉得喺度系咯苦恼啊，咁于是就为佢哋咧去发明一下啊，究竟点样可以咧？ 好，你可以开股啦个答案。 O K， 系啦，咁佢嗰张佢个。即系验孕棒咧，佢真系啦。佢话如果你有起嘅话，有起嘅话咧，咁佢一样摄一张纸仔落去咧去测试啊。如果你有起嘅话咧，佢嗰、那个有啲直胶咧会 胀到好大。 嗱、啊，真系胀啊！ 系啊，真系胀， 真系劲、啊。 等于佢胀到好大就唔系唔使有个 B B 样嘅，即系胀到好大就话俾你哦，恭喜你啊，你有咗 B B 大咗啦。 但如果你系冇事嘅话咧，咁佢就系平平无奇啦，都系凹凸嘅。但如果有起就胀到好大，话俾你。 又 话 我今日即系抵赞啦，诺贝尔发明奖啊呢啲，以我命名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唔错，我都觉得威啊，系咪先？你买咗支曾志豪未啊？未啊？喂，快啲买啦！我哋够钟食 lunch 啦， 好啦， 拜拜， 拜拜。